早晨，早晨，朝早嘅6:07，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喺星期一嘅早上咧，继续咧就系准时啊，开节目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嘅。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2024年嘅5月6日，咁啊今日咧就系农历嘅3月28日。星期一的早上，各位听众你们好啊，在直播室里面有白元浩陪着你们一起起身，在星期一的一天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你们好。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处理很多的事情，我们有些事情会令到我们感觉得到就是彷徨，有些事情会令到我们感觉得到有成功的感觉，但如果最终会令到你觉得发展未如理想，甚至乎令到你会觉得后悔的，原来总是一些你未曾尝试过就已经放弃的事情，又或者你未是敢爱的人你就已经放弃了的人，又或者你是等得太耐都不肯做决定，然后最终不了了之的事情，这些事情才会令到人会觉得是沮丧。沮丧的不是事情的本身，沮丧的原来是对自己的失望。所以由今日开始5月6日，我们不如做一些的事情，每一样的事情我们都是很爽快地去做，很爽快决断做晒它，爱晒它，甚至乎有些的挑战也都是愿意背起上来克服它，这样你的人生就不再存在后悔。 是属于我的伤悲， 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我哋王菲呢首歌曲《执迷不悔》，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睇啲天气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咁啊最高嘅气温会到30度噶，吹微风。展望明日日间系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随后两三日咧，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雨嘅。咁啊，似乎咧就系好大雨嗰种嘅感觉咧。咁啊，上个星期就有啦。咁啊，今个星期暂时睇又好似未必有啊。不过咧，天有不测之风云，我哋当然希望日日风和日丽啦。好，望一望先，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我头先翻嚟嘅时间咧，都觉得其实天气都算系唔错啊吓。咁虽然地下仲有啲湿湿地嘅感觉啦，咁啊亦都见到有啲潮湿嘅感觉，啲雾气都好犀利啊。咁啊，但系你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2至3低，即系嗰啲真系雾气，嗰啲唔系雾霾。一齐又揭揭报纸咯，咁啊睇睇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啦，咁有一个叫做关爱共行。同行共融舞蹈计划嘅，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咧就正式启动噶啦，咁啊由今个月至到明年嘅7月咧就会举行嘅。嗱呢个计划为期15个月嘅，咁啊系以香港嘅文化中心就做基地啦，咁啊等唔同能力嘅人士一齐做乜嘢咧就系、是、跳舞，咁啊达至到去到共融嘅。嗱计划就将为两间特殊学校。咁啊，总共40名嘅学童咧，就提供整个学年嘅到校舞蹈培训噶。咁学员参与一系列嘅培训工作坊之后啦，咁去到出年嘅7月，就会香港嘅文化中心剧院啊，参与一个咧就结业嘅演出嘅，咁啊展示学习嘅成果嘅。咁康文署都话到啦，咁啊上年参观咧就系广州星海音乐厅嘅时间，接触到一个咧就系俾残疾人士嘅音乐共融计划，于是乎佢哋都会觉得咧呢个计划真系好有意义。咁啊其后亦都同好多同事分享啦、开会啦、了解更加多啦，并且得到咧就系本地资深舞蹈家兼计划艺术顾问啊王怡林嘅支持，咁啊促成咗呢个咧就系叫做关爱同行共融舞蹈计划嘅诞生噶。咁所以佢哋希望呢个计划就能够令到市民感受到舞蹈共融嘅快乐、哦。咁入面嘅舞蹈仲包括有几种嘅，咁包括咧就系譬如有轮椅舞啦，亦都有现场俾现场观众共舞嘅环节嘅，即系你系谂住嚟睇嘅啫。其实佢哋都预咗你一齐玩嘅，一齐跳噶啦。啊，到场嘅市民大概咧就系1000人啦，咁入面亦都包括咧就1000名嘅残疾儿童，咁观众。積極參與其中，咁啊體驗咧就真真正正嘅相見一家嘅精神啦。呢類活動咧，我覺得真係有意義啊嚇，咁啊可以有更加多嘅人咧就即係可以令到大家更加無分彼此。咁康文署嘅叫做娛樂頻道嘅網頁咧，就將會陸陸續續展示各項活動嘅精華片段，咁啊等大眾啊都可以分享整個計劃嘅進程，咁啊等大家了解更加多，以及咧有更加多嘅關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失这变情，静静静，你的心火性没法淡淡定，很快就送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终止先放下，台型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枕被。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落地。学会化要化作易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置身猪圈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你终此先放下。细细背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枕被。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就是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亦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你都无疲惫，你的披肩这么高贵，这绝招。 一首歌曲来自 J 风冯允谦，仪态训练学院。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好啦，嚟到星期一嘅晨光正能量卫星，各位听众你哋好啊！继续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唔知大家有冇机会去到香港艺术馆咧？嗱，咁啊可以咧就系嚟紧啦吓。免费咧就领取由陌生人送俾自己嘅生日卡噃，咁啊重点咧全部生日卡咧都系陌生人写嘅，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活动。我自己都喜欢呢一种嘅惊喜啊，嗱咁啊其实由即日开始去到咧就6月26号，咁啊大家就可以去到香港艺术馆免费领取咧就属于自己嘅生日卡，即系举例啦，举例啊吓。话明举例啦，例如我系如果我系2月30号生日嘅话咧，咁我2月30号生日，咁我就可以去呢、這、一个香港艺术馆嗰度啦，今日揾翻2月30号嗰日啊，咁就可以领取一张属于2月30号生日嘅生日卡啦，咁样。 而且咧咁啊，更加会自己啊亲手写上一啲祝福字句俾下一个嘅寿星仔、寿星妹。相当之有意义啊！不过二三十号咧，梗系唔会有啦。呢、這个世界都冇二三十号。好啦，香港艺术馆咧就可以免费领取咧，就由陌生人送俾自己嘅生日卡一个 campaign。咁啊，原来活动咧就由艺术家同埋建筑师咧，咁啊同样咧就一齐制作嘅。咁啊，阳光下的生活 like boxes 咁样嘅一个艺术装置。咁所以咧，由而家开始去到6月26号啊，咁啊大家就会喺香港艺术馆嘅五楼大堂嗰度咧，咁啊见到有个展出噶啦。啊，费用咧都系不厌其烦讲多次，费用咧就全免嘅。咁大家可以喺呢一个自己嘅生日 like box 入面咧，就领取一张由陌生人手画嘅生日卡。装置一共咧就有366个嘅生日信箱，今年系闰年，所以有2月29号。這個、呢个咧咁亦都可以得到由陌生人送上嘅充满诚意同埋温度嘅一个祝福。有阵时我都会幻想，当我自己喺度画一张嘅生日卡，写一啲祝福语句，去俾一位陌生人嘅时间。例如我又写啦，啊写俾五月六号啦，今日五月六号，写俾五月六号生日嘅朋友，我会谂五月六号生日嘅朋友，佢会系男士定女士咧？佢会有想边一类型嘅祝福咧？佢会想希望得到边一种嘅赞美咧？咁我就会喺自己嘅努力上面啦，展现喺呢个生日卡当中。呢、这个咧系一个好好嘅，因为咧我永远都唔会知道到底系边一位嘅朋友系攞咗我亲手画或者亲手写嘅生日卡。咁当然啦，我相信我啲字虽然已经唔靓，但我啲字起码靓过我啲画。咁啊，攞到嘅朋友咧，可能如果系我画嘅话咧，就会唔系咁好彩啦，因为发觉唔系啊嘛，画成咁嘅。咁但我相信啊，大会咧都会讲句心意心意，同埋最紧要咧就可以将呢一种嘅爱咧就不断传递开去。嗱，去到6月26号嘅咋吓，咁啊喺呢个香港艺术馆五楼大堂，费用咧就免费嘅。咁如果你话譬如晨光嘅团队边一个画呢个最靓咧，咁啊梗系 Vicky 啦，佢本身咧都系好似系画画嘅以前，如果冇记错。系嘛？系啊，系啊，系啊！佢话系画画嘅。咁如果你系得到由一啲识得画画嘅朋友去到画嘅呢一类型嘅生日卡嘅话，咁就恭喜你啦！因为你将会有一张咧就非常之靓而且有心思嘅生日卡。我嗰啲都好有心思，不过望起上嚟就唔系好理解入边嗰种嘅画风，或者系嗰种后现代嘅主义啊。通常我画得唔好嘅时候咧，就会形容自己嗰啲叫做毕加索啊。啲字寫得衰嘅時候就會形容自己嗰啲就叫做算書啊咁樣嘅，去到遮醜。咁所以呢我都相信啊，呢個藝術節入面呢，咁當然會有好多好似 Vicky 呢啲咁強勁藝術細胞嘅人去到畫畫啦，就唔係我呢啲啦。咁大家不妨去到呢一個嘅藝術館嗰度攞下一個小驚喜啊！ 一刀刀把心割开，几多位卑鄙的喝彩，不必假悲哀，我可从没要你的慷慨。事实大抵很无奈，前非始终不可及痛改，护直把青春都覆盖，投入错太多的爱，不过亦会活着，无非隔日要复约，全盘翻看着，无暇想快乐，方会可逼出刚强，悲痛亦算是良药。来以往日过分柔弱，无需说话，灵魂可叫嚷，嫌人开太晚，逐独自由别勉强。要说快乐太虚伪，但绝未下跪。笑声，他跟他赌波的背影， 污糟得根本不可说清，难道要压抑反应就大方的承认，刻于心底好比刺青，狠狠地把天真杀死，才学会了新本领。今晚亦会活着，人生继续建立着，无可救药，无前方战略，仍然不快乐，不过总懂得坚强，悲痛亦算是良药。来以往日过分柔弱，无需说话，灵魂可娇养，仍然开太困足。也算快乐太虚伪，但绝未下跪。有种风骨要留低，永远也是有所谓，暂时别下跪。转身走了，只有这个我可以相信，我仍是会向天呼叫。来日我的伤好了，谁都知我不渺小，总有一个你。 一首作品嚟自姜丽文，要说快乐太虚伪。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25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法国的第三次国事访问，他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日上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三边会谈，而在下午他将会出席在荣军院举行的欢迎仪式，随后与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出席在爱丽舍宫举行的国宴。习近平在逮捕之后发表书面讲话，说他这次访问将会与马克龙就新形势下中法中欧关系发展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且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增进政治互信，凝聚战略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亦在法国报章发表署名文章，说他这次访问法国带来三个信息，包括中方愿意同法方传承建交精神，推动中法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国将会扩大高水平开放和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深化合作，以及中方愿意同法方加强沟通协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清水湾道近坑口永隆路的山坡前日因为暴雨导致山泥倾泻，部分行人路地面崩塌下陷，露出地下喉管。承建商在斜坡进行喷浆工作作临时巩固，运输署凌晨12:00宣布延长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现时已经取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昨天下午视察之后表示，有关路段在稍后时间会再做永久加固，而在重开之后，承建商与路政署会继续监察，并且会与天文台联络了解天气情况。当局亦都已经加装水泵作为临时措施疏导雨水。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40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昨晚近9:30，一架私家车沿住元朗体育路右转入青山公路元朗段，当驶至轻铁丰年路站的时候，怀疑进入轻铁路轨范围，当私家车离开路轨期间，怀疑撞到一架停泊的轻型货车， 警员到场发现私家车男司机身上有酒气，他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正系被扣留调查。以色列南部海雷姆沙洛姆口岸附近的军事基地星期日遭到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三名义军士兵死亡。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承认，他们向海雷姆沙洛姆口岸附近的军事基地发射大量火箭弹，行动目标是以军最近在口岸周边设立的军事指挥所。以军说，哈马斯从加沙南部的拉法市向口岸发射超过10枚火箭弹，造成以军3人死亡，11人受伤。而火箭弹袭击发生之后无奈，拉法一间房屋遭到以军空袭，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其后证实对拉法进行反击，指空袭目标是发射火箭弹的设施以及附近一座军事建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武林高手 北少林地堂八卦门掌门郑宝林师傅， 北方拳术喺佢练习铺路嘅时候，里边有弓步、马步、揭步、虚步嘅练习噶嘛。大多数喺打拳过程里边咧，系练咗马步，非常之稳重，同埋闪躲啊，好灵活。 更多有关功夫武术嘅内容，可以收听 CIBS 节目《武林高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认住我呢个主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就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25度嘅气温，6:36。今日系2024年5月6日星期一啊，喺6:37啦，已经呢一个早上。有我同小白一齐喺度倾下偈。早晨，小白。 早晨 ，Vicky。 早晨啊，啱啱嘅周末过得好唔好啊？ 正正常常啦，今日周末啫。 点解？ 凑下小朋友啊， 开心嘅系咪？都系开心嘅，我都开心啊。 星期六做过啲咩咧？星期日，寻日就我啊凑咗全日啦，因为太太又翻工咁样。系啦，咁啊，同啲小朋友都有中午去。 琴日有太阳喎、 啊。琴日有太阳啊。 系啊。 但系因为咧细嗰个太细啊，其实琴日一见到太阳，我个心已经红噶啦。 系啊，心红咯，即系即刻想冲上个山嗰度嗰啲人嚟嘅，因为咁耐冇行， 你自己一个人系咪？ 咁但系因为有凑住两个，如果净系同大嗰个仔仔咧，佢都今年嚟紧都九岁啦，咁、我就会即刻叫佢你换衫，同我出街咁样。咁但系细嗰个咧就唔得啦。细嗰个咧就要仲系要悉心照顾，因为四岁几咁， 好快啫， 好快， 但系都好快嘅。 但系佢哋跑得快过嘅时候就嫌弃我嘅。 系咧，佢到时啊就同你讲，你唔好跟住我， 第时 我自己去行 山。第时就我同佢讲噶啦，可唔可以推我出去晒太阳啊？ 诶，琴日咧真系好好天，好开心。本身咧，琴日都话星期日都会落雨咁噶嘛。一起身嘅时候，哇， 见到太阳， 好好阳光、啊。 今日其实天气都唔差，我觉得。 系啊， 我翻嚟嘅时候都唔差。 系啊，跟住我琴日咧就谂住带我啲狗去沙滩，谂住又落咗几个礼拜雨咧，佢哋好少出街啊，要放下电。点知去到水退得好劲， 系咩？ 系啊，水退得好劲，咁就喺沙滩度玩咯，跑下咁都开心嘅。咁我觉得，唉，就算落雨同唔落雨有太阳嘅时候， 啊、 真系噶、哦，有太阳嘅时候个人都精神啲，即刻醒咗咁、啊、样。 我寻日咧喺即系附近嗰啲河道嗰度咧见到啦，因为屋企附近都好多河道嘅，见到啲河嗰啲水咧相当清澈。 好舒服系咪？ 好舒服，即系望落去咧，直头即系啊！你讲得 啱，我都会啊！望落如果清澈， 即系会发光嗰啲水，而且咧啲水 都唔知点解开心啲。 系啊，嗰、那个能见度好高啊！即系又唔少少绿色都冇，即系又冇青苔， 治愈感啊！ 系啦， 系 啦， 如果系咁冇杂质，系咪？ 觉得佢好纯洁啊！啲水 啊， 系啦， 系啦。咁今日咧，除咗讲天气咧，希望我哋晨光嘅听众咧，听到我哋嘅节目都好似见到个太阳咁开心啦。咁、除咗咧就讲呢个太阳之外咧，今日都想问一下小白就系、是，诶，你又去过咁多次旅行啊？咁你都有去过日本啦、啊？你有冇见过有一啲嘅你住过嘅地方系你觉得啊印象好深刻嘅咧、 哦？我住过添啦，直头 系啊系啊，有冇啊？ 有，得一个床位 即系你系 有冇记唔记得 嗰啲青年旅馆嗰啲嘢？ 哆啦 A 梦嗰啲嗰个房啊？ 哦 佢咪得个床位嘅木板咁样，跟住佢衣柜啦。咁我嗰阵时瞓嗰个咧就唔系衣柜， 就系日本嚟嘅。 都系啊，都真系喺时代。咁嗰阵时就都唔系衣柜啦。咁但系真系一间房嚟嘅。但系间房个门咧闩埋咗之后，我个空间就系得咁大。 嗯， 系啦。咁我个行李要摆喺门口出边嘅。 系哦，房都唔攞得嘅。 唔系唔入得，唔够位啊。 哦，即系嗰个房就系得一个，好似而家嗰啲。胶囊叫胶囊室咁样噶嘛，嗰啲 系啊， 而家有一啲青年旅馆系咁样嘅，系我自己咧都其实几中意住青年旅馆嘅，因为青年旅馆咧，你就系譬如一间房可能有五张碌架床咁样啦，咁就全部咧都可能系有分嘅，即系有一啲就系男女共用嘅，有一啲咧就系指定系女士先可以。 你会拣嗰啲男女共用定系指定女士噶？ 我两样都住过， 系咩？有冇靓仔喺度啊？ 冇，有好多外国人咯。咁但系就安全嘅，其实唔好以为男女共用咧一定唔安全， 安全 嘅。 但系佢哋会好俾心机撩你噶。 我冇呢一个嘅美态被撩。 系咩？ 系啊。但系我自己几中意住青年旅馆咧，就系、是、因为喺嗰一个同一个空间，无论系男女共用又好啦，定系女士得女士共用咁都又好啦，我觉得咧系好易识朋友啊。 嗯。 系啊，因为你就咁，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去住青年旅馆嘅时候咧，我上隔床咁啱咧。都是香港人喎、 哦，系咩？ 系啦， 有冇踢佢啊？你嗌佢嘅时候踢佢，喂喂喂咁样。 咁但系咧，我哋只系因为佢第二日就即刻走噶啦，咁我哋就系倾咗一晚偈咁样啦。到我瞓醒第二朝咧，佢就写咗张纸俾我咯，佢就祝我旅途愉快。 佢醒你都唔知道啊？ 吓， 瞓得好好咁，你都 好舒服噶。其实青年旅馆唔即系，除非真系有人嘅鼻鼾声好大咯，因为佢哋有床帘咁样噶嘛，咁其实就会遮蔽晒啲。 我好醒瞓噶，如果你话碌架床咧，楼上嗰个喐少少，我都会醒噶。 哦， 系啊， 咁你可能就会瞓上面嗰个咯，系咪？ 我瞓上面，下面嗰个喐，我又会醒，咪一样点啊你？ 我知啦，我明白，你唔啱住青年旅馆系咪啊？ 其实唔系啊，任何地方即系只要我唔喺屋企嘅话，唉，唔系啊，我喺屋企啊，即系附近有啲嘢喐动咧，我都会醒。你谂下，我之前咪同你讲，我只狗喐一喐。 我又醒，跟住成晚又要陪住佢。 即係咁容易扎醒咧，都有好處嘅，都有好多好處嘅，唔係一定係唔好處嘅。咁點解我會問小白究竟有冇住過呢啲咁特別嘅體驗呢？原來而家喺香港啊，就有啲旅客話俾我哋知，話翻俾我哋香港人知嚇。原來香港而家咧，即係有好多人都話嚟香港要試下啲地道美食啊，咁樣啦，要感受一下本地嘅一啲嘅文化咁樣。原來咧都有一啲嘅青年旅社，有一啲另類嘅體驗。咁系点样嘅咧？青年旅社大家都知道就系、是、好似一啲嘅你一个碌架床咁样啦。咁嗰啲碌架床咧就特别啲噶啦，经过改造嘅。咁系改造啲乜嘢咧？你估下，俾你估下。 改造啲乜嘢？ 系啦，点样令到佢系有香港嘅风格？系啦，有主题噶。 挂啲广告牌喺度啊！喺香港就扮成弥敦道咁样咯， 连瞓觉都要喺弥敦道，即系瞓喺条。 即系佢唔系用嗰啲灯胆俾你嘅，佢用光管俾你嘅。 咁我瞓唔到啊！你又话逆见光 成，咁你咪熄咗佢咯？咁你着嘅时候，你咪着咗佢咯，咪绿色啊、红色咁样咯。你熄咗佢，你咪黑色翻咯。 唔系啦，原来咧呢个青年旅社啊，就系将啲床位咧，就系用一啲铁网围住咗。 哦， 佢就好似整到有一个以前咧喺1950年代开始出现嘅农屋，系啦，咁嗰阵时起初咧有呢一样嘢咧，就系俾移民香港嘅劳工咧嚟到去暂时居住嘅。咁、就大家其实咧喺以前年代嘅一啲电影咧，都会见到有一啲嘅农屋嘅出现咁样啦，即系喺以前嘅电影见到噶嘛，最即系大家会见到啊，有个包租婆咁样嗰啲噶嘛。咁而家有个青年旅社咧，就将佢布置到咧系好似有一啲铁网围住咁样，上下各床咧又有啲嘅窗帘啊、床帘啊，咁样嚟到去确保私隐等等啦。咁有啲旅客咧就影咗啲相出嚟啦，就觉得哇，好似有啲电影感咁、样，系啦。咁我就觉得哇，都几有心思、啊。甚至呢一个嘅青年旅馆咧，佢满分啊吓，五分嘅。啲旅客你知唔知俾几多少钱啊？ 俾几多少钱定系 俾几多分啊 ？Sorry， 系俾几多分、啊？ 四分嗰啲啊？ 4.6 分噶都有，咁、但系当然啦，佢唔系净系喺呢啲环装上面装环上面咧系有一啲嘅出位或者有啲心思啦，咁佢有其他咧都做得好足嘅，即系清洁方面咧都好好啊。咁、有啲人就觉得啊，如果大家都想有一个怀旧风味可以试下嘅话，都可以将呢啲推荐俾下啲旅客咁样，就好似咧令人哋联想到一啲昔日嘅港剧咁样。咁我觉得啊，其实如果之后咧。我觉得你啱啱嗰个提议都唔错， 系嘛？ 如果有啲青年旅馆， 即系弥敦道嗰啲感觉，即系仲要系旧弥敦道、啊， 同埋仲要系有一啲嘅嗰啲叫咩咧？嗰啲叫路牌啊， 吓， 有嗰啲叫路牌俾埋佢哋， 系咯， 即系甚至、 我知啦，用嗰啲路牌嘅 design 咧，去到做嗰个床位嗰个 number 嘅显示。 吓、OK 喎、啊，甚至乎嗰个嘟嘟卡啊，嗰、那个锁匙嗰样嘢咧。都可以系变成呢一个嘅呢一个嗰、那个叫咩咧？ 咩啊？ 街名啊， 哦、 街名嗰啲啊，街名 啲房嗰啲号码都得啦。 O K 喎， 系啊，你去弥敦道嗰度其实就床位嚟嘅。 咁最好 啊， 啊你张床就系弥敦道， 系啦、 啊。然之后你呢一个咧就豉油街， 系啦、啊，嗰、那个就你去你呢间房叫嘉年威老道咁样。外国好多酒店都系咁样叫唔同名噶嘛， 系啊， 唔叫号码叫名噶嘛， 系啊，即系有个名俾佢哋噶嘛。 嗱、啊，你呢张床就系香格里拉咁样啦。系啦， 或者系你住黄大仙村咁样， 系啦， 系咪黄大仙上村？ 冇错，系啦。 跟住下架床就系黄大仙下村， 系啦。 O K， 俾大家， 你呢个就系启德啦咁样。 呢一个几好，因为我觉得咧系可以俾大家熟悉到香港嘅街道名。 系喂，不如我哋开翻间啦，就用呢个主题。搞掂，有钱嘅话， 有钱嘅话，咁我哋就尝试下做一个 下世啦。 唔会嘅，唔会嘅。咁希望大家如果都可以多啲留意我哋身边嘅就系、是，即系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嘅，就系、是、其他嘅旅客话翻俾我哋香港人知，究竟而家香港喺一啲呢个旅游业究竟发展系点样？咁大家可以多啲留意下我哋香港周遭嘅事啦。 是好，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 恐正在蔓延的失恋苦恼，尽头也都失去再去好。闪暴力沉默里响起警报，谁也不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梳化。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时光里腐化，无任何惊喜，无任何色差，一切好似怨真，却问句在这当下，可不可你大时代上服到想住一世延续优雅，死灰中有着火花、哦、谁共谁坚守，为爱情都这样吗？厮守，让爱情千变万化。 来自 Cloud 云浩影，慢性分手，听听职场 KOL 环节。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上一个星期咧就讲咗呢一个浓颜淡颜嘅分别，同埋讲咗淡颜系嘅妆容啦。咁今集咧就会讲多啲浓颜系嘅妆容。咁、这个时候又要请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 早晨。 咁我慎防啲听众唔记得咗啦。究竟淡颜同浓颜有咩分别先？ 其实淡颜系咧系代表一啲好清新啦、好自然嘅淡妆。 嗯。 系啦，浓颜系代表咩呢？代表有鲜明嘅唇色同埋眉颜色。 系啦，咁適合嘅人士咧，就係、是、可能五官比較多啲啦，五官比較多啲，所以 有七官係嘛，有八官係嘛，有五隻耳仔係嘛， 係五官比較佔嘅比例，即係大隻啲，你隻眼大隻啲啦，你個鼻大隻啲啦，你個嘴咧可能個唇豐厚啲啦，係咪咁解啊？ 嗱，應該講五官立體啲， 啊， 係啦。面部的骨感强一点，比较适合浓颜系啦。 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代表人物有哪个呢？ 即浓颜系啊。 是啊。 其实我觉得代表人物呢，类似可能内地的迪丽热巴啦，还有韩国的 Lisa 啦，这些 是 Blackpink 的 Lisa。 是啦 ,Blackpink 的 Lisa 啦，其实很适合一些浓颜系的妆。 是啊，他们的眼呢 好似真係好大隻啊，個鼻又特別高咁樣啦、啊， 好適合呢啲妝嘅。 係，咁但係如果我化龍眼系嘅妝容嘅話，我有啲咩要注意呢？ 其實好多社交平台上面咧，佢哋化嘅龍眼系咧，過鏡睇佢哋咧，其實好靚嘅。 係啊係啊， 但真人望好誇張。 哦，即係太濃啦！ 太濃啦，係啊，太濃。其實係適合拍攝嘅，但係唔適合真人出街咯。但如果我哋想分享咧，其實我自己想分享咧，其實係適合出街嘅龍眼系妝。 哇，好好喎！咁點樣咧？ 因為其實佢哋誇張到可能個眼線會拉到好長好長，同埋個眉毛係好深色黑色咁樣嘅。 我成日覺得咧，嗰啲妝佢條眼線就嚟要去到雲遮。 係啦，同埋佢眉毛係深啡色到不得了，好誇張。即係平時，因為有時候我都會去買下眉筆，即係揀下啲色咁。即係平時永遠啲深色係冇人買。 係 應該可能佢哋會買曬呢啲深色去用。係啦，因為其實佢哋化到條眉好深色，同埋會同我哋平時以前流行啲嘅一字眉係唔同嘅，即係平眉，佢哋會化到比較會有棱角啲啦，同埋會彎身啲嘅，露翻個眉骨出嚟嘅，係啦，同埋佢哋嘅眼線會拉得好長，因為眼線嘅長度同眉毛都要成一個正比嘅，即係假設你個眼線拉得好長，眉尾呢個位置太短咧，其實唔咁 balance 嘅， 係， 所以佢個眉尾都畫得好長嘅。 哦，即係所有嘢都要好長。 係啦，同埋佢哋會配合對比到好強烈嘅唇妝。 哦， 系啦， 咁即系话佢哋可能嗰个饱和度，嗰个颜色嘅饱和度就会好高啦， 系啦， 即系特别深嘅红色，譬如 系啦，令到成个对比好强烈，所以佢哋胭脂系略略系加少少嘅啫，即系如果系 for 呢个好传统或者好正宗嘅浓眼系嘅女士嘅话，咁但系如果你出街嘅女士咧，我就唔建议化到太过于深色嘅眉毛啦。 即系唔需要话对比到咁高 嘅，系啦，可能啡色嘅，但唔使去到好黑嘅眉毛咯。 嗯， 但如果龙眼系嘅女士真系想模仿或者试下龙眼系嘅妆容咧，不妨试下真系拉长少少眼线都可以。 啊， 咁但系因为其实龙眼系佢哋会黐埋睫毛，好夸张噶嘛，下睫毛可能会滑或者黐噶嘛。 会系啊系啊。 其实我就建议咧，试下唔黐下眼睫毛或者 试下滑系嘛， 唔好滑。 吓，点解嘅？ 纯粹用眼影去代替就 O K 啦。 哦。 咁就唔使咁誇張，因為其實畫咧，其實你過鏡冇問題，但你真人見到，其實你發覺點解有幾條嘢到？ 係啊係啊。 係啦，咁同埋會黐下眼睫毛比較少，出街女士會即係會咁樣做啊嘛。咁如果你係想一啲普通出街嘅濃眼系嘅妝容咧，其實試下用下眼影去代替佢。 嗯。 係啦，即係純粹一條拉長嘅眼線咁樣，再搽一個好濃密嘅 mascara 就可以。 嗯。 再配合翻你嗰日想用嘅眼影顏色，上下眼都需要咯。 哦，咁但系我个眼影系咪唔需要个彩度极高嘅咧？都系， 其实唔需要，最重要眼线同埋睫毛同埋唇妆同埋眉毛，佢哋落咗好多 part 嘅，我系嘅，即系眉毛、眼线、唇咁样咯。 哇，真系麻烦好多啊！俾眼眼 好夸张嘅，好夸咁，同埋佢哋嘅轮廓做得好夸张噶嘛。 系啊， 即系佢哋要上镜啊嘛。但系其实真人就唔需要咁夸张。 哦，即系我真系唔需要个极度打高个颧骨嘅， 系啦，唔需要咁夸张嘅。同埋佢哋眼线有少少秘诀嘅龙眼系，因为佢哋需要画个眼会好长、好大、好精灵啊嘛，所以佢哋眼头会加到好强，即系有少少有少少似一啲外国人好兴嘅猫眼。佢哋会画前少少眼头眼线，画突出少少，画出嚟嘅，之后眼线会拉少少翘起嘅。这个就系龙眼系嘅眼线特征咯。 哦，即系条一条好似波浪纹咁样啦。 类似啦，类似。 类似啦。 系啦， 系啦，似。 同埋会比较粗少少嘅眼线。 系。 系啦，咁呢个系龙眼系嘅眼线同眼睫毛嘅特征咯。 咁但系如果譬如我都系日常妆，有冇话建议用翻灰通啲或者啡通啲，定系其实我直接用黑色嘅眼线都系 OK 嘅咧？ 其实我建议用黑色眼线。系啦， 即系龙眼系用翻黑色啦， 黑色啦。 哦，我其实谂一谂咧，龙眼系嘅妆咪真系啱上镜咯，可唔可以转个讲法咁样讲啊？ 可以咁讲， 嗯。 但系我觉得龙眼系普遍咧，始终有啲夸张啊。如果用翻啲好正宗或者好龙眼系嘅妆容咧，其实会过于夸张。哦、即系对于我哋媒体嚟讲，我觉得咦，点解咁夸张嘅个妆？ 系 系啦。 因為我自己都幾明顯嘅，如果你係即係特別上電視我喺電視部化嘅妝咧。我平時唔係好敢，我有啲想完咗之後咧，好似落一落會好啲，因為真係為咗過鏡咧，你個妝感啦係重好多啦，你條眉又黑啲啦，條眼線又深啲啦，一定黑色啦，咁所以係過鏡係靚嘅， 過鏡靚嘅， 係啊，日常就可能有少少過 於濃， 係啦， 所以其實有時我哋好多工作咧，好多模特兒咧，佢哋會落妝嘅，就算個妝容唔係啲好創作性、好誇張嘅妝，佢都中意落完妝離開嘅。 嗯， 即系佢话，其实佢翻屋企自己都可以落噶， 但只不過佢將嘢落埋出街好啊，好舒服啊，唔使帶個妝出街咁樣。 因為真係好厚啊個妝。 係啦，佢哋好中意嘅，因為始終過鏡嘅妝容同埋真係出街嘅妝容有啲唔同。 係。 但係龍眼蟹個妝容同歐美妝容又唔同喎。 嚇、啊，係啊。我以為差不多添，都係 誒唔同唔同，因為你發覺歐美妝容咧唔會黐得好誇張下眼線 哦， 係同埋歐美妝容佢眼影嘅漸變會誇張好多， 係 即係你發覺佢好 colourful 咁樣，係 啊係啊係啊， 但係龍眼蟹嘅妝容咧就冇咁誇張眼影嘅 哦， 係啦，所以有啲唔同嘅。 咁但係其實你覺得啦，我哋平時化妝啦，應該係真係跟翻我哋嘅輪廓去選擇妝容，定係其實唔係喎？我應該係跟翻其他 criteria 咧。 其實我覺得妝容咧應該係根據自己嘅喜好咯，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你中意咩妝都冇問題嘅啦。我中意化貓眼又得，我中意化煙粉啊、smoky 啊又得，根據翻自己衣著去配搭翻自己的妝容都冇問題。唔使特登因為自己嘅輪廓嘅深淺啦、啊，或立體性咧，或者係哦原來你講話你適合龍眼系嘅，或者淡眼系嘅，你就要化翻我的妝都冇問題。 是喎，其實你諗下 ，IU， 我相信佢化煙粉妝啊， 係龍眼係都冇問題 嘅，佢都係靚嘅喎。 即係可能迪麗二巴化個好淡妝都哇好靚喎，好清秀都冇問題嘅。 係啊，佢好似素顏都靚過我啦，講真。 冇，唔係唔好講呢啲，唔好講呢啲。 係喎，即係我哋唔需要真係成日俾啲媒體咧框住咗就話，哇一定要揀翻呢一種裝扮。係嘅，你化嗰個可能係適合你嘅，咁但係如果你嗰日嘅衣著可能 rock and roll 啲嘅， 係啦，襯翻個一啲比較型格啲嘅裝咯。 係咯，或者可能眼線濃少少都可以咯，係冇問題嘅。咁所以其實最緊要就係跟翻你嘅嗜好，跟翻你嘅喜好咧，同埋當日嘅衣著去襯翻一個適合你嘅妝容。所以今日龍眼系嘅你學識咗點化，淡眼系嘅你亦都學識咗點化。而最重要嘅就係大家咧都可以揀選翻自己中意嘅妝容啦。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個星期再講過啦，拜拜。6:59喺新闻简报之前咧，而家系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10%咧系93%嘅。转头喺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就会分途广播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就继续有晨光第一线，而普通话台咧就会有新节目，就系校音音乐，好音音乐啊！咁大家就记得唔好行开咯噃。 愉快感觉。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嚟到7:07啦，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你哋好，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浩小白喺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睇睇嘅时间先，7:08咁啊，晨光第一线啊，继续咧就同各位听众啊陪你陪你陪陪你啦，有 Vicky 喺度， 早晨早晨， 早晨亦都有啊 Didi 喺度， 早晨啊陪你啊， 梗系啦， 我哋互相陪， 互相陪，我哋又有 Didi 陪， 好紧要嘅， 梗系咯， 系啊，人最怕咩啊？寂寞， 寂寞， 普通话点读啊？子摩嘛，懒赖，我读得唔正， 我啱啱都想唱，我啱都想唱，不过我知道自己嗰啲普通话咧，即系极度普。普通嘅關係咧，所以我預期獻丑不如藏拙啦。 我覺得講少少冇所謂啦，自己開心就得啦，獻丑係咪先？我哋而家唔係教正音啊嘛，算啦。 如果要講正音，咪揾翻阿波波翻嚟啦。 係 普通話台嘅葉宇波啊， 冇錯啦。 人哋成日講怪叫波波， 笑笑就冇乜所謂啦。神咁早開心下啦，今日星期一翻工嘛，唔開心點搞啊？ 係喎，真係最緊要嘅星期一啊，開個好頭，咁你就星期一就好到星期五啦。 冇錯， 係咪？ 好啊，開個好頭啦，就係有個好頭交通消息同大家講。我相信琴日睇新聞都知啦，坑口嘅永隆路咧，咪因為冧山泥封咗嘅，咁啊希望今朝早可以完成咗。 個修路工程啦，開翻條路嘅，好彩。咁我哋要好多謝咧啲工程人員啦，即係夜晚黑啊，唔瞓覺咁樣啦，不眠不休咁幫我哋開翻條路。 日以繼夜啊！ 冇錯啦，咁所以坑口永隆路咧，而家咧就已經係重開啦，係一個好消息嚟㗎。咁揸車朋友可以行翻呢一段路噶，就係較早前啦，受冧山泥影響，清水灣道近坑口永隆路呢段路咧，封路就已經重開，咁大家可以行翻啦。咁另外咧，都係個樽頸位咧，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兆康港鐵站嗰位咧就車多少少啫。咁另外較早前啦，油麻地嘅金粟街咧有緊急維修啦，金粟街介乎上海街至炮台街一段咧，仍然係為一行車線封閉噶。咁另外竹園嘅鳳德道都係水管急修啦，鳳德道去翻竹園南村方向，近住雙鳳街嘅慢線咧都係封閉嘅，就係咁啦。 係咁啊，水管維修咧就好緊要嘅。你見即係突如其來嘅大雨咧，哇！啲水管如果唔好啊，真係禮計啊！到時 係啊，星期六嗰日咧大雨到真係得人驚啊！因為我上咗內地，你知唔知啊？我喺馬路度咧，好似喺個船上面咁啊！ 係， 好彩架車咧係夠大架，如果好多車都死火 啊！ 係 啊， 係 啊，哇！ 浸到一半啊， 這個、 真係我幾驚啊！真係，好彩我坐嘅係大嘅巴士， 好彩， 如果咪搞唔掂啊！真係，所以其實咧，我喺度諗緊一樣嘢，你知啦，就嚟夏天啦，成日都落雨，其實真係揸車咧，真係好危險，真係要小心。 係啊，揸車十二分精神。 暴雨啊，或者係黃雨，盡量唔好揸車嘅話，真係唔好揸車， 同埋 公交好啲。 我哋今次咧，即係前幾日有大雨啦，咁我哋都見到唔少嘅車咧，其實就衝咗落去嗰啲好大嗰啲水氹，已經嗰個水氹大到即係半個車身咁深嗰啲咧。因為點解咧？有陣時啲車咧，可能佢平時行慣呢條路，咁佢就冇懷疑，咁我就咁行啦，咁佢就見到嗰度，咦前面好似有啲水氹咁樣， 以為水氹仔， 以為係水氹仔就我可以斜咁線過去啦。揸揸下嘅時候越揸越唔對，好似越嚟越深，越嚟越深。但係當你想翻轉頭嘅時候咧，已經趕唔切啦。所以話你見到有陣時水氹咧，你真係唔好第一唔好諗住自己一定淺得過去，同埋咁大雨嘅時候咧，喺嗰啲公路嗰度， 係冇錯， 好易形成咗一個又一個咧，有半個車身咁高嗰啲水位嘅一個超級大水氹啊！嗰啲 真係有氹唔好踩落去啊！真係 梗係啦， 同埋因為有氹你一踩咧，你會淺咗啲水，你唔知會唔會影響隔離線嘅行車嘅司機。係啊， 我哋嗰架真係車嚟嘅，嗰架唔係艇嚟噶嘛。咁你真係一個哇一線胎，你又容易撞喎，幾危險啊！ 你知啦，始終突然其來嘅暴雨，大家都唔知噶嘛，所以盡量真係揸車朋友咧，我經過星期六嗰日，大家真係要好小心， 啊、 真係都好驚啊！讓自己身處一個地方，覺得哇，我而家喺個。好似坐緊船咁樣， 係咯， 好似喺海上面咧，定係陸路上面咧咁樣咁所以大家真係啦，留意一下我哋嘅交通消息啊，或者係紅雨啊，或者係暴雨嘅時候咧，千祈咧盡量可以避免嘅話咧，即真係唔好揸車。 係，同埋香港都多車仔啊，即係細格啲嘅車， 嗰啲先危險。 其實嗰啲真係好危險。 飄 嘅 架車， 係啊，所以我自己咧落雨，我寧願我都唔揸車。 係咯， 聰明之算 啊，係啊，不得而知喎。 即係啲天氣繼續咁樣反常落去咧，第日即係車尾箱都要擠個水泡先得。 即系即系水泡有乜用啊？ 咁可唔可以摆个吹气艇？ 即系个水泡啊！真系 我惊唔够位挤。 即系意思你 收埋啫嘛？ 即系你想快啲揸揸下车停喺度，就游水游过啊嘛。 系啊， 打工嘅时候啊， 连嗰啲水氹都要越嚟越深咁样。 唉，算啦，不过我哋要多谢最紧要就系啲工程人员啦，系咪？帮我哋就你知恶劣天气之下，如果唔靠佢哋，我哋根本路面冇可能可以好畅顺。 你见佢哋嗰啲工人啦，即系渠务处嗰啲咧，喺落大雨嘅时候都要特登打开晒啲渠盖，等啲水咧就去得快啲嘅。其实佢哋都好辛苦啊，即系咁大雨嘅时候，佢哋仲要冇，其实咁大雨已经又危险啦，啲水流又急啦，佢就喺个水流咁急嘅地方嗰度同我哋掹开嗰个渠盖。 系啊， 我真系要 多 谢 多 谢， 真系致敬啊！ 好多人都要致敬啊， 冇错。咁啊好啊，今朝有咩特别嘢讲咧？有开心嘢啦，有条新嘅巴士线 系边条？ 286A 就系琴日开始投入服务噶，五月五号啊嘛，系啦，琴日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循环线嚟嘅，就系新巴。唔係新界嘅巴士，唔係新巴。 新界嘅巴士， 新界巴士路線就由九巴營運嘅 286A 啦，就係循環線來往呢個沙田圍同埋長沙灣嘅。沙田圍啊，同長沙灣。沙田圍個巴士總站啦。 長沙灣。 係啦，咁會經邊度啊？經秦石啊、博康啦、車公廟啦、大圍啦，跟住咧就駛翻上青沙公路，直去美孚嘅。 哦。 深水埗。 行嗰條隧道。 冇錯，行青沙 公路。青沙 公路。但係好得意嘅，佢屈翻轉頭咧，跟住落翻深水埗青山道。南昌街农场道咧，跟住就行翻思瑞走， 跟住就去翻沙田圍個巴士總站。 咁啊，真係幾奇怪喎！ 點解會行呢條路呢？嗱，有原因嘅，因為咧順應呢個民意啦，因為咧九巴認為咧長沙灣呢個商貿區開始咧越嚟越多人啊，咁同埋咧好多區內邊嘅要求啊，新田圍嗰邊嘅市民咧就話啊，希望可以真係有條巴士線可以直去啦，唔需要兜嚟兜去啦。咁好快就由沙田區如果係去九龍西啊，需求越嚟越多嘛。咁好啦，好多人喺大圍咧，好多時要經歷嘅兜嚟兜去咧，先至可以直出美孚。 明明係過嗰條隧道就已經到噶啦嘛， 兜嚟兜去啦，變得好麻煩。所以咧，遵從要求之下咧，而家由大圍直去美孚十分鐘啫。 哇，係啊，係啊， 方便好多啊， 真 係 方便好多。 都申請咗幾年嘅條巴士線，咁而家終於都開咗，咁大家都開心啦。由大圍直出去美孚咧，就只需要十分鐘。咁當然啦，你其他站就當然係唔止啦。咁但係幾好噶啦，行完青沙公路又兜翻思瑞一個循環線咁樣。咁好啦，啱啱開嘅話咧，你梗係問我啦，有幾多條巴士線啊？幾點鐘啊？都唔錯㗎嚇，由朝頭早五點九到十點三。啱噶，咁啊，班次咧就三個字至五個字一班啦，即係睇時間啦。 幾好喎、 啊！三個字至五個字，咁通常你知啦，一頭頭開咪得一班或者兩班嘅。 係啊係啊。 咁因為覺得咁嘅需要啦，咁試驗性質嘅話咧，都係開朝頭早，朝頭早五點九至十點三就係十五至二十五分鐘一班嘅。咁大家留意翻啦，條新嘅巴士線，琴日開始嘅586A。 係咁，如果係沙田區翻工翻學嘅朋友嘅話咧，咁啊今日朝頭早就可以試一試呢個286A，咁啊直接去到美孚。嗰边啦，长沙湾嗰边啦， 十分钟到，跟住落翻去深水埗啊， 系咯， 系啊，咁都几好啊，喺京隆长道啊，咁样周围咁样去咯， 唔错喎， 系 咯， 呢条巴士线真系快啊，最主要 系啊，真系快啊，那个位咧其实又唔会话成日多好多车嘛， 系啊， 那个位你一转上嚟系啦，其实佢都避咗塞车嘅位添，即系避咗大埔旧路塞车嗰个位，佢喺左边嗰条行车线就已经入去嗰个隧道噶， 你最熟啦，你揸慢车，所以好开心，成日见到啲新嘅巴士线咧，可以服务到市民咧，大家宣传好紧要，我都讲好多次啦。好似九龙塘 冇人知啊， 好似九龙塘嘅小巴咁样开成段，开咗差唔多成年，我都唔知道，后期先知道。 系啊， 一搭咗之后咧，几正啊，因为准时开，可以准时翻到。 睇下会唔会再提早多一两班？ 提早多一两班， 系嘛、 哦？都好早噶，其实 好早噶， 七点钟啊嘛，而家六点半对佢哋嚟讲已经好早噶， 早 半个钟头。系啊，但系都当然啦，我哋都受惠咯。宣传就好紧要， 宣传好紧要。 嗱，如果你有啲朋友嘅住喺沙田区嘅，你又听到晨光嘅话，不妨同我哋讲声啊。 系啦，有呢一个嘅巴士路线啦，286A咁由呢个沙田围咧就循环线嚟嘅，咁啊会去到 长沙湾、 长沙湾、美孚、深水埗，跟住再经狮子山隧道咧就翻沙田围嘅， 系啦。 咁啊，大家留意住新嘅路线啦吓，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Didi。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系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咧就系能见度比较低，咁日间部分时间咧就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嘅，咁最高嘅气温咧就去到30度嘅，会吹微风。展望啊，听日日间都系炎热，都系会热啲，好似咁局部地区咧都系有骤雨啦，而随后两三日嘅风势就会比较大，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即系睇嚟个天气咧虽然就话炎热，但系咧都会有啲雨，咁啊大家记得带翻雨具出街就安全啲啦。而家就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低嘅水平嚟噶。 系啦，咁啊见到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咁啊都见到今日咧，咁啊好啦，今日天气好嘅，听日都有机会落下雨嘅啫。咁星期三咧，先至啲雨水又再次咧就系翻嚟嘅，咁啊呢两日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咧，就系好嘅天气啦吓。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阿欧继续请嚟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系今日咧，我哋连续一连三集咧，就想讲下啲社工职业过劳嘅一个情况啦。系啊，咁啊，关心呢个项目嘅你咧，一定知道。做一个礼拜到咧，咁啊，周华山博士咧就应邀出席咗咧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嘅一个研究调查发表会嘅，咁啊，我估周博士都有岗位喺入边啦。嗱，呢个研究报告咧个命题就系如何改善社工职业过劳混合研究调查发布会。过程之中真系有好多嘅项目需要关心，特别系做 social work 嘅朋友仔。咁啊，周博士交俾你去分享一下当中嘅点点滴滴，好唔好啊？唔该。 好，唔该晒，我你都备足课吓。嗱，呢個研究好震撼嘅，係每個香港人都值得關心。我相信你聽到啲數字咧， 都會窒咗窒嘅，咁然後我就會再講翻，咁可以點算呢？咁樣嚇。咁首先好多謝香港大學做咗一個非常嚴謹、非常學術嘅研究啦，就係、是、一個社工系嘅教授啦，就研究翻社工佢自己作為一個專業助人者，佢去幫人，同時佢自己都係人嚟嘅啫，都會有情緒，都會身心過勞，即係職業過勞嘅話，嗱咁叫佢係研究咗啲咩社工咧？就係255個，咁全部都係喺半年前參加咗自助社嘅一個社工班，就係、是、一個我哋叫社工 burnout out， 即係點樣避免職業過勞嘅一個課程，八個星期嘅課程。咁香港大學就睇下依班社工個情況係點，結局咧都幾震撼嘅。就喺上課程前咧，佢先做咗一個問卷嘅調查，係跟住一個非常嚴謹專業嘅國際研究嘅系統去做嘅，結果發覺有中等即係一般程度嘅職業過勞 burnout 咧，喺255個社工裏邊咧，佔咗 93%， 即係絕大部分嘅社工都出現咗職業過勞嘅一啲嘅症狀喎。咁呢個幾嚇人嘅喎，呢、這個第一樣嘢啊。第二樣嘢咧就是、中等繼發性嘅創傷壓力啊，叫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即係話社工不斷去幫人咧，同時社工去支持嗰啲服務對象都係一啲。好高危喎，可能係自殺啦，可能係有作奸犯科啊，或者佢自己有情緒病啊，自己都好辛苦啊。咁社工聽聽埋埋咁多咁悲慘、咁傷痛、咁沉重嘅個案咧，都會觸發社工自己本身一個創傷嘅壓力嘅。咁發覺有 80% 咧有呢個症狀嘅。第三啦，就係抑鬱嘅症狀啦，都好嚴重喎。有 68% 被訪嘅社工咧，發現都有一啲叫抑鬱嘅症狀出嚟嚇。咁最後嗰個數據啦，就叫 compassion satisfaction， 即係慈悲嘅滿足感啊！即係我去關懷嘅滿足感幾多咧？哇！我嚇親，我見到嘅數據之低，只係得 3.5% 有一個慈悲嘅滿足感，即係大家做到謝曬啊！本來係好熱情、好激情嘅一個嘅使命一份工作嚟嘅，咁呢個其實幾傷心。我睇到呢個報告，我都嚇親嘅。我都同呢位香港大學嘅黃教授講，佢話佢都嚇親啊。佢喺社福界都30年啦，佢都冇諗過而家去到一個咁 challenging 啊，咁挑戰嘅狀態。咁結局經過咗我哋個課程啦，八個星期嘅課程，咁主要係我負責啦，同埋一班我哋嘅義工啦、教練啦。之後咧，結局明顯係好轉喎。咁呢個香港大學嘅研究數據咧就好鼓舞啦，發覺原來係有出路嘅，只要我哋願意求助嚇。咁我陣間再講我哋每一個市民都可以有嘅出路啊。 好啊， 我先講個數據先嚇。第一咧就係由中等職業過勞由 93% 跌到去 73.5%。中等繼發性嘅創傷壓力由 80% 跌到 63.7%， 抑鬱症狀由 68% 跌到 52.2%， 而最後亦都好鼓舞啦，呢、這個慈悲滿足感咧由本來得 3.5% 升咗成差唔多五倍喎，去到 15% 喎，得唔得？咁點樣做到呢？有三樣嘅，咁都係我哋個課程會做，亦都係每個市民都值得做嘅。咁呢度我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提多一個數據先，今次香港大學仲做咗同樣依班人做咗一個幾好嘅調查，就發覺即係參加完依八週課程之後，佢對健康界線會唔會有幫助呢？就因為發覺好多社工咧，因為我好需要值得講一個好關鍵嘅一點，特別如果你自問係一個好善良、好有愛心嘅市民聽眾咧，你好值得學依個 point 啦。就係好多社工點解佢會做社工呢？好有愛心啦，好想去幫人啦。自己都曾經好辛苦啦，好想幫翻其他人啦，結局因為見到啲市民好慘啊，所以就瞓曬身去幫啊。咁呢個幫人係佢工作嚟噶嘛，係佢職業嚟噶嘛。結局佢忽略咗自己嘅需要啊，幫人就冇咗一個健康界線啊，所謂 healthy boundary。咁結局咧就又好好啦，上完呢八週課咧就大幅度提升喎。佢發覺佢能夠清晰區分健康界線，清晰區分責任咧，由本來係得21.7% 去到而家 51.3%， 即超過一倍嘅嚇。咁有三樣嘢值得留意嘅，咁呢個咧就有三個 tips 俾我所有嘅市民、所有嘅聽眾啦。咁呢三個 tips 咧都係我哋喺個課程呢八週課裏面做嘅。第一咧就係、是、大家真係要求助啦，要揾人傾啦，而且係一個單對單嘅 support。所以我哋個課程就提供一個完全安全啦、尊重啦、保密啦，等社工都可以放低佢嘅光環，咁就單對單嘅支持。咁我最開心咧，有一個社工員都之後同我講，佢話華山終於有人當我係一個人啊，而唔係淨係社工呢個角色啊。平時所有人咧，啲朋友啊、屋企人咧，因為我係社工咧，將啲垃圾就會倒落我身上，以為我一定可以搞掂曬，以為我係超人。 其实我唔系啊，我系人嚟嘅啫。 不过其实听到呢一句说话咧，虽然阿周博士用轻松同埋幽默少少嘅说法或者声调去讲，其实我系有少少心噏嘅。嗱，虽然我唔系社会工作者啊，但系我绝对对社会工作付出嘅贡献者就自万二分嘅敬意嘅。佢哋真係好好慘啊！我唔識用其他詞語修飾啊！如果我聽到呢句説話之後，所以都希望即係各方去支援一下咯，啱唔啱啊，周博士？ 係啊，你講得好，我當時係想喊嘅，雖然依刻係笑緊啊。 係啊，係啊！ 真係當時個社工係好激動咁同我講，佢話：周博士，終於有人當我係一個人啊！哇！呢句説話我真係眼淚幾乎要忍住。佢係點咧？啊，依個值得講多兩句。佢話過去咧，成係一個好大嘅壓力。佢話我哋嘅光環太大啊！所有人都当你好似神一般，你要伟大，你要无私贡献，你要永免，永远我有求于你，你都要帮我，你永远系要爱心爆棚。佢甚至连自己啊，佢话我自己都要负责任。逐渐佢自己都有一个自我嘅演绎系点样呢？我系社工，我唔可以有情绪；我系社工，我唔可以发烂渣，我唔可以发脾气，因为我系个社工。佢话佢自己都好扭曲啊，佢系我人嚟嘅，因为人有七情六欲。系嘛？即系我连发脾气嘅权利都冇啊！咁佢咪死忍难忍，终于咪 burn out 吗？咪冧咯！佢呢个值得讲啊！佢翻到屋企咧，成日无端端会喊啦，会发脾气啦，会闹佢老公啦。佢好爱佢老公嘅，唔知点解会发脾气喎？佢开始发觉出事啦！呢、这个就系 burn out 嘅其中一个症状啦。啊，所以第一样嘢我想讲咧，就系大家真系要求助，揾一个你信任嘅人啦，单对单同佢倾偈啦，讲出你嘅舒缓，好嘛？呢个第一个 point 我想讲。 好， 咁第二点啦，我想讲啦，就系真系要有健康界线啦，即系 healthy boundary。咩意思咧？就系人与人相处咧，你唔可以因为佢系惨就大晒嘅，即系我受伤害唔表示我系啱嘅吓。咁所以咧，我哋去支持人、关心人系绝对好事嚟嘅，同时切记做拯救者，我哋唔系神啊。我哋只係一個陪伴同行嘅人咯，得唔得？咁特別我哋有一句咧，係好多社工都好中意嘅，就係世上只有三件事。咁呢個我記得喺阿同阿 O 嘅節目都講過嘅，就係我哋要區分全世界得三件事嘅啫。邊三件事咧？緊記我的事、他的事、天的事，得唔得？嗱，即係話。對方就算佢對方哇，真係好嚴重，好多創傷等等等等咧，我唔係神，我冇得代佢去解決佢嘅問題，我只能夠陪伴啦、同行啦、關心啦。佢是否改變，始終係佢嘅責任，得唔得？即係如果佢自己堅持做受害者，我冇得逼佢改變嘅。 係， 即係如果佢仲係攬住啲情緒垃圾，我作為社工或者作為朋友啦，甚至你作為家人伴侶都係嘅，即係你嘅家人有時你我哋需要關心，值得關心。同时做完晒所有嘢之后咧，是否改变系边个人嘅责任咧？系边个人嘅选择咧？得唔得？我哋内心去祝福佢就可以。嗱，呢个 point 好重要啊！即系我哋区分呢三件事，切记做拯救者。呢个 point 阿 O 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好啱啊！同埋有阵时你冇乜都揽晒上自己嘅身嗰度。如果唔系自己真系好似头先周博士咁样一路讲啊，无论系社工朋友以至一个聆听者，就变咗成个垃圾桶，变咗垃圾桶唔紧要。你冇倒垃圾嘅一日，你又越积越多，啱唔啱啊？周博士， 系啊，呢、這个好重要噶，特别因为社工好多时都系爱心爆棚，呢、這个好嘅，好值得我哋尊敬欣赏、同时，如果没有足够嘅健康界线咧，真系非常非常危险。关于健康界线咧，我讲一个好简单嘅比喻啊，咁大家就明白。你谂下，如果你过一条桥，楼下桥下边系一个好急嘅流水嚟噶，砰砰声一条江系咁冲过去嘅，但系呢条桥咧。是冇栏杆嘅，得几尺阔嘅啫。你就咁行过去，你跌落去一定死嘅。你过呢条桥，你惊唔惊咧？我就会好惊啦。嗱，所以个桥嘅栏杆就系健康界线。所以健康界线系保障自己，亦都保障对方，等大家嘅关系嘅沟通咧系好安全、好尊重。所以有社工上完我哋嘅 program 之后，就觉得有健康嘅。以前佢啲服务对象夜晚11、12点打电话俾佢，佢都会接电话。佢冇曬私人生活，冇曬私人時間，休息時間都冇埋。而家佢會留言同對方講嘢啦，聽朝再傾。 係啊，都真係好重要啊！嚇， 係啊，唔係你慘，我仲要攞條命俾你就大細。咁我成晚唔使瞓喎，我隨時有即係80个服務對象、100个服務對象要照顧喎。但結果我連我老公、老婆、我仔都搞唔掂喎，得唔得？呢個健康界線好重要。 明白。 最後一點啦，就係我哋以前節目都講過好多，就係、是、一啲 自我轉化嘅工具啊，即係自我療愈、自我轉化嘅工具。咁我過兩集會同大家再講多少少嘅。咁呢個過去同阿 O 都有好多，譬如沙尾啊、手放胸口啊等等啦、啊。咁呢度我就唔詳細講啦，好嘛？咁今日我先講翻呢一個即係社工 burnout 嘅研究啦。咁我特別最後一句想講咧，社 burnout 即係身心枯乾啊，唔係淨係社工嘅，香港各行各業好多，譬如教師啦、醫護人員啦。好多好多朋友都身心枯乾嘅，咁所以我哋每个人都值得关心嘅。咁所以我係好多谢阿 O 提出呢个咁重要嘅课题。 好啊，周博士，我哋下集呢再继续关心呢一啲社会工作者啊，咁啊好似喺个活动入面呢你仲有其他嘅点点滴滴，我又逼阿周博士揸取多啲精华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嘛。唔该周博士，下集再倾过，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法国的第三次国事访问，他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日上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三边会谈，而在下午他将会出席在荣军院举行的欢迎仪式，随后与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并出席在外来社工举行的国宴。习近平在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说他这次访问将会与马克龙就新形势下中法中欧关系发展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且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增进政治互信，凝聚战略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亦都在法国报章发表署名文章，说他这次访问法国带来三个信息，包括中方愿意与法方传承建交精神，推动中法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国将会扩大高水平开放，和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深化合作，以及中方愿意与法方加强沟通协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前表示，会敦促中方进行公平的竞争。冯德莱恩说，欧盟必须采取行动，确保竞争是公平而不是被扭曲。他又提到，之前与习近平会面时已经明确表示，目前市场准入的不平衡是不可持续，有需要得到解决。他會鼓勵中方在短期內解決產能過剩問題，而歐盟亦都會與日益受到中國市場扭曲行為影響的其他經濟體合作。護士人手持續緊張，醫管局三間護士學校的護理學專業文憑課程現正招生，並且計劃今年九月新學年起，課程由四年縮短至到三年半，有待香港護士管理局同意安排。被問到有關安排是否與護士人手流失有關，伊利沙伯醫院普通科護士學校校長歐海邦表示，即使縮減半年課程時間，亦都沒有刪減內容。有關改動主要希望令到課程編排與臨床實習銜接得更加緊密，學生實習時可以更快應用到課堂知識同埋技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微風。展望聽日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兩三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较早前的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咁清水湾道近住坑口永隆路的封路已经重开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依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啦，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接近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都系车多噶，依家排到沙田马场。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六月二十三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星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和和患上急性白血病，众人都极度悲伤。然而冇一个骨髓适合移植俾和和，骨髓库终于找到适合的骨髓，但捐赠者突然反悔。绝境之下，萧老竟然有一个惊人的提议。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嘅早上七点三十七分，早晨早晨，小白今日跟进啲咩先啊？ 今日朝头早咧，今日睇睇足球，不过本地嗰啲先啦，不如嗱、啊，香港超级联赛咧，咁啊，寻日就上演咗三场比赛啦，咁啊，其中李文作客咧4-0大胜北区嘅，咁啊，其实只要下一轮啊，杰志失分或者球队啊，对于对深水埗咧保持不败嘅话咧，佢就可以啊，即系球队啊吓，咁啊赢得首个嘅联赛冠军噶啦，咁、啊，当然即系要恭喜佢啦， 恭喜恭喜， 系啦，今 三年咧都係值得嘅，係啦，咁都係踢得好啦，咁亦都戰術啊各方面都係好啦。咁如果你話本地波嗰方面嘅戰情就咁啦，西甲方面要恭喜皇馬啦，咁因為巴塞咧就輸波， 係。 即係都好意外，其實巴塞今季嗰個成績咧，其實都真係滑落啊！咁啊變咗而家就皇馬就因為巴塞失分嘅關係咧，甚至乎提早封王添啊！ 提前封王， 好似提早四輪啊！如果冇記錯，提早四輪係嘛？ 咁啊得到球隊提早奪冠之後咧，咁啊唔少皇馬球迷即時湧上街嗰度慶祝， 梗係要啦！ 咁啊教練啊嚇安察洛提咧接受球會官方電視台咧訪問嘅時候表示啊。非常开心，皇马咧每一面都系值得赢得冠军嘅，我都好想同球迷一齐庆祝。但大家都知道啦，星期四香港时间啊，星期四凌晨咧有个好重要嘅挑战，咩挑战啊？ 哦，对拜仁嗰场 系啦，欧联啊，我哋咧要专心备战啊吓，令到球迷咧有一个再开心啲嘅结果、啊。 系、哦，咁呢个梗系要啦。喂，西甲有冇嗰个传统就系如果已经系提早封王嘅话，咁入去嘅时候有冇列队嗰啲咁样噶？ 列队啊，唔知，不过有巴士胜利巡游， 咁啊呢 个 一定有啦。 咁啊，所以咧，究竟阿肥安察洛提咧，可唔可以带领到皇马、银河蓝队咧再下一城咧？咁啊，还看呢个礼拜啊，有冇机会咧攞到呢个欧联 已 经 啊攞咗呢个西甲冠军啦。咁啊，其实睇到皇马佢哋嗰个改变咧都几大啊吓。咁啊，特别系安察洛提入主咗之后啦，咁啊见到成队皇马，我觉得最成功一样嘢咧系年轻咗好多。 我觉得安察洛提之前带嗰啲波都系一般般嘅，咁啱。即係叫做佢帶到一隊佢自己可以操控到、掌控到又聽佢話嘅球隊啦，而亦都講一句真心，皇馬呢雲尼素斯呢亦都真係一個踢得好好嘅天才式嘅球員，咁佢用得好好啦。其實你諗下，放返喺當年啦，即係喺愛華頓嘅時間，你睇到安察洛提佢都好鍾意詹士洛迪古斯㗎、 嗯、 不過詹士洛迪古斯冇嗰種天才橫日嘅、踢波控波嘅方法，先令到嗰陣時愛華頓做唔到嘅。嗰陣時嘩即係氣勢一時無量啊，嗰陣時講緊愛華頓係諗住爭前六啊、爭前四咁、但係你會真係睇到好明顯，即有陣時唔係教头嘅功力，或者成队波嘅发挥，有好多嘢方方面面都影响住嘅。咁当然啦，皇马嘅管理层亦都好信任安察洛提啦，令到咧皇马提早封王，恭喜恭喜。 系啦系啦，咁其中一位值得开心嘅，当然系英格兰嘅球员啊，比灵咸啦。其实佢今年先20岁嘅啫，咁啊20岁，但系喺嘅皇马入边咧，都企得好稳啊。 你谂下，比灵咸又系踢英超嘅时候， 系啊， 你。唔会见到佢个耀眼嗰个位系喺边度，因为英超你一定啊，譬如今季一定睇哈兰德啊，一定啊金靴奖啊，攞几多个入球啦、 嗯。 咁除此以外，好似已经叫做冇将个焦点放喺比利。 我记得佢好似系咪白明汉青训嘅？佢好似系。 系啊，咁但系 白明汉又再降班啦。 出嚟嗰件事好似真系好似争少少，不过唔紧要啊。即系球员咧，真系有第二、第三春嘅，所以唔需要惊慌。你譬如好似基奥特咁样去咗踢呢个 AC 米兰，咁啊又有一番嘅新景象。 嗯， 卢卡古系咪先去咗踢其他嘅球队，又有一番新景象，反而留翻喺英超咧有阵时可能咧，唔系主张风水学说，系命格唔系好夹， 转换下跑道， 系 有阵时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咪 啦？会系咁啦。好啦，咁啊，讲翻英超嘅赛场啦。咁琴日利记系赢波4-2赢咗热刺咁样。咁啊，与此同时咧，车仔5-0啊大炒咧呢个咧韦斯咸咁啊，车仔、热刺同埋利记咧全部都系前六。之上嘅咁啊，反而咧，韦斯咸就好似跌到落去第九位啦。咁当然 热刺都头痕啦，热刺如果要争前四嘅，其实基本上喺数字上仲有机会咯。但系大家心入边都明白。 下场对曼城啊吓，喂，我作为阿仙奴嘅 fans， 梗系当然热刺 系啊， 踢场好波，踢场好波帮帮手啊。咁唔知做唔做到啊？咁阿仙奴依家依然系积分榜领放嘅，不过又系嗰句啦，多踢曼城一场啦，变咗咧曼城有机会后发先至嘅。咁睇到两队都算係交足功课，特别係阿仙奴季尾冇跌窝呢，本人就觉得都几神奇，因为 神奇队呀、 通常临尾去到争嘅时候呢， 自己甩脚， 即係 自己激自己， 譬如无端端输俾呢班尼茂夫，冇咁样做到嘅， 班尼又从来不易嘅， 係呀係咁哈兰特亦都大四喜啦，曼城逃浪成功呀，咁今晚呢仲有呢个英超嘅比赛，水晶宫又对曼联啦，咁曼联有冇机会 會即係喺前六嗰度爭爭佢啊？呢、這個都係考量之列啦。 但係曼聯咧，見到佢個後防都最近都多甩碌啊嚇，咁啊係咪即係譬如？我覺得水晶宮反而有啲回用嘅感覺添。咁如果你係相對嚟講咧，其實曼聯呢場波都唔係話一定即係睇定啊嚇。 我又唔記得水晶宮上咩護級啊，小白。 要睇翻積分榜先知。 係啊，要睇睇個積分榜，因為咧同大家跟進積分榜之前，你又可以講下呢、這、一個咁啊來季啦，有機會升英超嘅球隊。上個禮拜已經同阿小白講咗啦，話有李斯特城啦，咁、見到華迪帶領李斯特城， 所有傳媒都係。咁赞啊赞啊华迪 嘅系啊，36岁定37岁嘅一个高龄啦，咁真系高龄嘅。老实讲， 无论球队嘅高山低谷，都见到佢喺度坐镇啊，呢样嘢好难得。 好啦，咁另外咧，就有一队球队咧，就再上呢个超联，由冠联升上超联。叶士域治，哇，叶士域治呢球队，20几年未升过上去英超啦，咁啊。喂，我琴日忍唔住咧，加咗佢嘅香港官方球迷会，叶士域治嘅香港官方球迷会，佢得106个人 like 嘅啫， 吓、你系其中一个嚟噶。 其实我细个好细个，我真系听过叶士域治呢个名好耐噶啦，因为嗰阵时成日都会喺咧英冠啊，以至咧 FA 级啊，即系呢个足总杯嗰度咧常见嘅影子，因为佢经常都饰演呢个巨人杀手嘅。咁呢一句可能系当年嘅球评家讲嘅一句说话咧，就直接喺20年嗰度咧叫做咧萦绕住咧。我自己覺得啊，葉士域治係、英超有隊波都係叫葉士域治，跟住依家20年過去了，終於升翻上嚟， 翻嚟啦，係啊，大升翻嚟啦。 咁不過即係有人歡喜有人愁咧，即係我成日喺度諗咧，喺英超積分榜嗰度咧，有一啲咧都面臨降班嘅隊伍。我哋分析係來季英超，我覺得咧來季咧，愛華頓咧，同埋車仔咧。有機會要打護級戰， 係 我自己覺得咧 ，Chelsea 嗰種方法，因為琴日我9点咧有場免費英超波啦，咁電視台都有播，咁我有睇啦，咁啊亦都睇到咧，其實成隊 Chelsea 咧唔係踢得特別好，但係咧反而係徐仔邦即係韋斯咸踢得特別差咧，咁啊揾嚟好多資料就係 Chelsea 今季點解咁大上大落咧？因為佢哋咧入主嗰個管理層啊，即係講緊就係佢哋個金主，就成日都係諗住咧唔係唯財是用，係唯財是賣，即係當有個球員咧去咗嗰隊波嘅時候咧，哇佢值錢啊賣咗佢啦，佢值錢啊賣咗佢。而嗰種咧美式嘅管治哲學，因為佢金主我冇記錯係美國人嚟， 佢永遠管理唔到一隊球隊咯，而球隊冇辦法成績向上， 淨係諗住賺錢。即係你都見到好多美職聯嘅球隊都係咁噶，簽2年以至簽3年咧就賣走你噶啦。係啊，即係一個球員就算踢得幾好咧，唔會踢超過2季咯。咁你對於個建立球隊同埋個叫做球迷嘅忠誠度咧係大打折扣咁。咁所以我喺度諗，哇，車路士同埋愛華頓都係有機會面對緊。下年咧，我覺得有絕對有機會喺護級大戰嗰度咧去周旋，而唔再喺上半版即係前六嗰度去爭奪，因為你都有睇到，譬如白禮頓啊、紐卡素係踢得好好，係咪啊？阿斯通維拉、韋斯咸都唔足對數啦，即係如果你冇進步底下咧，絕對係會太弱留強咯。 係咯，咁都係嘅。咁呢啲睇下金錢同埋呢一個嘅成績啊，大家想要邊一個啦？咁如果你話喺來季或者英超，咁石飛聯就一定係降班噶啦。咁另外就係譬如勞頓搬嚟，大家都仲可以咬一咬。咬 即系呢两队系笃定降定还是仲有 石飞联系16分嘅啫，咁但系你睇劳顿咧，暂时19咧就搬嚟24分啦，咁啊劳顿系26分，咁另外17咧落定咸森林，落定咸森林其实以前咧都唔错噶，系啦，咁但系又降班又翻上嚟，咁但系落定咸森林其实29分叫稳阵啲啦，咁样，咁但系呢几队咧都系有即系互相争紧咯，我相信系由落定咸森林、劳顿同搬嚟，大家都有少少较劲噶啦，喺护级方面吓， 系咁。除了足球的賽事都關顧埋咧呢個打劍啦，咁、打劍嗰個香港站咧，香港花劍隊啊厲害啊， 張家朗啊， 我哋主場咁叻嘅咩？ 係啊， 咁多啲打主場啦、 第一次嘅世界盃即係香港舉辦呢一個嘅花劍啦，咁亦都係可以攞咗呢個男子團體方面嘅冠軍喎。 係啊，所以 亦都係我哋即係香港花劍男子團好似第一次嘅 世界 冠軍， 第一次 就喺香港呢度攞啦。 係啊，所以我幾建議。大家不如多啲翻嚟香港打，有主场之利， 唔知系咪有观众们嘅吶喊助威，以至就系唔需要有阵时打好多欧洲赛咧，有啲剑手或者之前有啲球员咧都话，喂适应时差咧，其实我哋嘅弱项嚟嘅，老老实实咁样。咁所以咧就如果喺翻香港打咧，自己喺个时差嗰度又调节得到咧，又发挥得宜。 我有谂过咧，其实系咪因为团体战嘅成绩好好啦？当然你话男子花剑嘅话，咁但系叫做个人成绩方面咧，今次就争啲。咁但系系咪即系因为？我哋叫主场啦，主场嘅时候咧，有好多广东话嘅吶喊助威 哦，咁啊系啊， 系啦，咁可能吶喊助威你可以有个鼓舞嘅作用嘅。咁有阵时球员自己都会讲嘅就系、是、更加唔想令到在场嘅观众咧就系、是、去到失望，咁又有个压力喺度嘅。咁但系如果团体有个好处就系、是，可能侧边嗰啲师兄弟仲会除咗系打气之外啦，仲会不断去分析话我哋大家点样去互相补位啊，咁、令到嗰个压力咧就可以更加减少啲， 系 啦，减少啲。咁我觉得喺嗰个嘅花剑团体赛方面就出到香港队嗰个嘅大家嘅实力 系啊，真系 发挥得更加好啦。 系咁又无敌啦。嗱，最后讲埋呢一个啦。咁啊，日本应该小白熟啲啊吓。咁啊，应该今日日本假期，我见咧今日排晒所有都系 J 1 J 2嘅比赛。 哦， 应该十二点开始已经有好多。 系啊，今日假期嚟嘅。 十二点已经有好多波睇啊！我估计应该佢哋嘅国家方面就放假啦，所以好波连场啦。咁所以星期一嘅你 一开始都系超长假啦。 咁所以。星期一开始，如果你话喂今日晏昼流流啊，即系 lunch 想睇半场好波得噶，有好多波都系讲紧十二点就开波，有啲系一点开波，自己咧搵啲媒体嚟睇下啦吓。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忿问为何，软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候，到来从头陪我过度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努力怎演算，难共要是怎算，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流远，一圈飘向理想国，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开拓，美丽风景是我心乐，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扣太深奥，始终相信我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守，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干扰时针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年轮海之间谁回归，浮沉过只会为世间着迷，难明解方知人情的珍贵，留得低留不低，看人类世，年轮中看见每段路交错。 节是林子乐，全新作品《年轮海》。 晨光第一线 ，Vicky。 人工智能 AI 咧就越嚟越发达啊，咁其实大家咧都会用佢咧嚟到做好多唔同嘅嘢噶啦。咁、你哋又会用 AI 嚟帮你哋做啲咩咧？经常嘅话，如果系经常嘅话， 小白讲先啦。 问下佢我今日嘅运程点啦，系啦。咁佢通常都系讲嗰啲模棱两可嘅嘢啦，系啦。咁或者有阵时候如果你想 AI 帮你手做嘅话咧。寫少少嘢其實佢可以嘅、我知道係 office 係啦，文書上 office 咧，其實好多公司都已經用 AI 去到幫手處理一啲嘅文件，例如一啲電郵嘅回覆咧、其實亦都係真係 AI 幫佢手做，佢知道將佢自己想同客户想講嘅説話咧、大致上咧就寫低咗個 AI 嗰度，然後就同佢講你佢要求嗰個嘅禮貌程度係幾多，跟住 AI 就會幫佢 generate 咗一封幾好嘅 email 出嚟嘅， 係啊， 係啦，咁呢啲都係好方便，可以日常運用到 AI 啦。 係啊，我估我對。上兩三日之前真係用過 AI， 其實佢大概用十分鐘就解決咗我一個問題啦。因為想寫一個節目嘅 proposal 咁先算啦，咁就話同 Vicky 同埋小白阿 O 三個人一齊做嘅大灣區醫療新方向咁樣先算啦。咁我就叫佢 gen 出嚟咯，咁我就真係 gen 得好好咯。咁當然啦，我入面會改好多嘢，但係佢好快就已經 gen 好 ，gen 好之後我就可以提交呢個 proposal。其實我覺得真係好便捷咯，同埋有啲嘢你以為佢唔識或者唔喺嗰個面向，講真你 AI 都係外國嘢嚟啦，來佬嘢啦，咁但係點解你喺大灣區都咁認識咧，咁熟悉咧咁？呢個係我有少少即係覺得驚嘆嘅。 可以用內地嘅 engine 啦，內地嘅 AI 其實都發展得好好啊。 入咗啲數據， 係入曬啲數據，同埋咧而家啲 AI 咧，佢除咗可以即係文書處理好多工作之外咧、其實個 AI 仲可以幫你做好多除咗係一啲文字上，例如係譬如 PowerPoint 咁講啦，咁你都可以要求 AI 幫你做成個做出嚟嘅。咁你 星空嘅背景咁樣嗰啲 PowerPoint 啫嘛。 佢通常咧就。已經會做得好好俾你噶啦，咁而通常人就係咁噶啦，因為你叫 AI 做係點解咧？好多即係最主要，我當最主要原因係懶啦。然後 AI 做咗一份咧唔錯嘅俾你噶咯，你已經唔會再要求 AI 又入去星空背景啊，係咪有條海豚喺後邊啊？ 我以前翻學啊，即係上堂要做呢啲咧，我好俾心機噶， 俾心機。 而家就揾 AI 啦。 點解可能真係咁？你見舊時細個做啲 PowerPoint 都好俾心機啦，即係又話有星空，又話即係撳一撳 撳個掣又唔知咩 啦， 個個 animation 唔同嘅。个个出文字嘅方法都不一样嘅， 但系依家今时今日已经成为咗即系我哋嘅绝响啦。但系对于啲年轻人嚟讲，哇，好容易啫，好简单就做啲咁嘅简报。 系不过咁讲啊，讲一讲啊。如果各位系学生嘅话咧，其实系有更加强嘅软件系侦测到你嗰个作品系唔系 AI gen 出嚟噶吓，系啦，同埋佢系每一个字咧都 check 到你有几多 percent 系 AI 噶吓，系啦， 冇错。 唔好谂住呢个方法可以帮大家悭成人做功课，你俾心机做啦，大家。 冇错。其實在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咧，其實而家好即係好離不開 AI 噶啦，即係無論做功課又好，做報告又好，甚至咧要解決一啲奇難雜症啊，其實大家咧都會，會唔會偏向選擇咗 AI 先呢？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講咩咧？就係、是、最近咁就有一個媽媽喺網上面咧就同大家 share。佢就話啦，啊，即將咧生 B B， 咁咧佢就想幫 B B 改名，咁佢就叫老公，老公啊，幫我改幾個名嚟揀下咁樣。跟住個老公咧就上網揾 A I 幫佢改，咁佢有幾個條件嘅，佢就寫要聰明啲啦，要靚仔啲啦，要生得高啲啦，甚至係運氣好啲。咁你估下 A I 俾咗啲咩名咧？嗱，啲名咧搞笑嘅。 等等先，運氣好啲啦，仲有咧？ 運氣好啲啦，靚仔啲啦，聰明啲啦，生得高啲，有四個條件嘅。咁究竟佢 AI 俾咗啲咩嘅名？ 將四大天王嘅名擺埋一齊咯，真係。 唔係啦，嗱，佢啲名咧特別嘅，第一次咧佢就咁樣俾咗七個名佢。首先就係智宇、美峰、靚賢、龍威。健勇， 龙威， 龙威想点啊？龙威到底想点样啊？ 明 威 啊， 同埋浩然， 我最中意龙威啊！喂，唔系、啊，龙威呢个名字真系一个好好嘅。 嗱，点解会系龙威呢？佢就话龙之威力，寓意咧、 啊、 力量强大，运气、 啊、 旺盛。 系啊， 佢有晒原因噶。 真係好好聽啊！其實龍威呢個名字，你俾我生個仔，我都叫佢龍威啊。 姓蒙嘅， 係啊， 朦朧威咁啊，真係 又朦朧又威， 朦朧威。 問你叻唔叻啊？叻啦，係又朦朧，但係 又威 喎、啊。 你嗰下 你以为睇佢先过分 啊？ 你以为睇佢唔到咩？ 系啊， 系若隐若现嗰种嘅威胁犀利。 我本身咧都好中意睇龙咁威啊，我起码睇咗有十几廿次，所以本身龙威呢个角色，我都好中意。喂，你叫咩名啊？我叫威啊，系咩？你叫我威？系啊。 你姓咩啊？ 龙威，唔系啊，我妈咪姓龙噶嘛。 哦，系咩？ 系、 哦、 我妈咪姓龙、 哦。 其实我妈咪姓龙咧，我觉得佢嗰边咧系啊，一定要整翻个。 喂，咁啊，朦胧鸾婚当年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唔、啊、出奇噶、 哦。好嘢，好嘢，好嘢！ 我成日拼埋嗰啲都系好有趣噶，系啊，即系 系啊。咁讲翻呢个小朋友啊，唔系讲翻呢个爸爸啦。咁呢个爸爸有呢七个名得出咗出嚟之后咧，佢又觉得诶、哎，我唔满意，我要有啲咧具有中国传统美德同埋吉祥寓意嘅名。咁之后咧又有一啲嘅名亮啦、宜人啦、贵和、名理出嚟。咁、其实咧呢啲名咧出到嚟咧，咁有啲网民就话啦：，哎呀，不如你帮佢真系自己改翻嗰啲啦。咁但系有啲网民就话啊，唔系，其实 AI 咧而家系大趋势嚟噶。佢话 AI 咧去帮佢改名咧，有一啲参考嘅价值。咁好唔好听咧，其实都系因人而异嘅。咁最紧要就系咧，其实你有时风水师啊，俾个名啊，可能啲风水师啊都系而家揾翻 AI 噶啦。咁我又觉得啲网民又讲得几啱，即系可能风水师真系揾啲 AI， 跟住再参考，系咪？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啲改名啊、改咩改物咧，都可以考虑下问 AI 先睇睇先咯， 冇错啦，参考下咯。 早晨，早晨，八点十三分，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当然要请我哋嘉宾咧做一个金股会嘅前瞻啦。今日有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啊，哦，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四月份嘅就业数字咧就转弱啦，市场咧随即提前啊对联储局咧减息嘅盼望，实际情况系点咧？你嘅睇法又系点咧？交俾你分析。 好啊，咁首先同大家咧就系回顾下个数字先啦。咁我哋知道咧，美国四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咧只系增加17.5万份嘅啫，咁就远唔及咧就市场估计嘅24.3万份嘅，亦远低于咧三月份咧经向上修正之后嘅31.5万份嘅职位噶。咁至于个失业率咧就略为回落啦，就由呢一、个嘅三月份嘅3.9% 咧，去到四月份就回落到3.8% 嘅。咁而最令人瞩目嘅就系应该我相信。就是个四月份的按年比的每小时的工资的增幅，那么就是由三月份的 4.1% 就回落到 3.9%， 但由这一切呢反映到什么呢？就说个就业市场呢没有先前那么炽热了，那而个工资的增幅呢也都降低了，那么这个呢就可以给联储局呢一个理据呢去将它尽早去作出減息噶，咁而呢個數字公布完之後咧，按照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估啊，就聯儲局咧喺呢一個九月份嗰個減息嘅機率咧，就由先前未公布呢個數字之前講嘅咧係有63% 嘅機率會減息喺九月份，而家咧就提升到78%。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要去到100% 嘅機率，聯儲局減息咧都依然咧要去到12月份，即係今年嘅12月份咧先有機會係見得到嘅。咁但係咧因應 正而家市場咧就估咧就話聯儲局嗰個減息嘅日期有機會提前翻少少啦，有機會去到九月份啦。所以我哋見到咧，今朝早亞洲市場翻嚟嘅時候咧，個十年美國十年債嘅孳息率咧已經係回落到4.5%樓下，而家最新係報4.4975%嘅。咁就似乎呢一切咧，個就業數據咧都顯示到咧，就聯儲局咧係有機會咧係提前翻少少咧佢個減息嘅盼望嘅。 嗯，轉個角度啊，講下咧，自從上個月啊，以色列同埋伊朗咧互相射導彈之後咧，中東好似咧有一段咧平靜嘅日子啦。咁但係油價同埋金價咧，好似亦都有所回落。究竟咧最新嘅情況又係點咧，温生？ 其實中東的情況咧就冇即係平息過嘅，依然咧係即係個情況係好好熾熱嘅。咁我哋見到咧就胡塞武裝組織咧就喺上個星期五咧，即係5月3號咧就講咗番説話。咁佢講咩咧？佢就話咧由即日開始就將會咧係擴大咧就對前往以色列港口嘅所有嘅船隻咧係發動襲擊嘅。咁由先前只係個襲擊嘅範圍係話喺紅海呢個範圍咧，而家就擴散到去咧就地中海嘅水域嘅。咁更加警告就讲啦，就话如果以色列咧就真系要对呢一个加沙南部嘅拉法市发动袭击攻击嘅话咧，咁更加唔排除咧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咧对以色列个前往以色列港口嘅船只系发动攻击嘅嗰个范围。咁虽然冇错啦，胡塞武装组织嘅身处嘅地方就喺也门啦，咁就其实距离地中海咧系隔成1800公里嘅距离噶。咁所以如果真系要袭击地中海嘅船只咧，对胡塞武装组织嚟讲又唔系咁容易嘅事嚟噶，咁但系咧，相信咧胡塞武装组织嘅呢一个嘅讲法咧，我相信都会有机会吓怕咧，就嗰啲商船咧就驶往以色列噶，咁啊，从而咧令到个中东局势咧可能又会有机会升温，咁所以呢方面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啦。咁就当然啦，到今朝亚洲市场翻嚟，我哋见到咧就纽约期油价格咧，而家已经系跌破咗$80嘅位置啦，咁而家最新报系$78.28啦，咁而个金价都略为跌穿咗$2300呢个位置，而家最新都系$2292 嘅。好啊，又关心下上个礼拜嘅两个重要事项啦，重点就系联储局嘅议息会同埋咧日本央行啊，疑似啊到今日为止都系用呢个字眼嘅，疑似干预日 yen 嘅一个行动啦。温生，交俾你去分析下两件事件啦。 好啊，咁啊先讲联储局先啦。咁啊上个星期四咧，我哋见到咧就联储局喺个议息会度咧就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啦。咁但系咧就联储局咧就局长啊巴威尔咧就讲翻说话啦。咁佢最主要讲到咧就话对今年里边嘅通胀能唔能够回落咧系缺乏信心嘅。咁佢讲咗呢番说话，佢缺乏信心咁，因为如果通胀唔回落，咁佢点样去减息咧咁样样？咁呢个咧就令到市场咧就惊。就话可能联储局真系冇咁早去减息啦，可能要延迟到12月份啦，或者最早都要去到9月份啦，先有机会减息。如果去到咁迟先减息，咁可唔可以减几多次咧？可唔可以好似3月2号嗰个议息会，当其3月21号嘅议息会，当其时估计就话今年有机会减3次，咁仲有冇呢个可能性咧？咁呢个就系令到市场质疑噶。咁就再加埋咧，就话从6月1号起。但是联储局亦都承诺的，从6月1号起就将会是缩减每个月的回收的量宽的金额的规模，由现在的600亿美元就降到250亿。这一样东西来讲的话，其实都显示到联储局是有心去宽松佢嘅货币政策，唔系再咁抽紧。咁但系始终嚟讲嘅话，呢、這个减息嘅日期咧，都系暂时都系遥遥无期噶。好啦，咁啊再睇翻日本啦。日本咧点解头先阿欧你话用疑似咧？因为到而家嚟讲嘅话咧，日本央行都冇承认过佢系喺上个星期系作出干预。咁但系市场就觉得啦，因为上个星期一同埋上个星期四呢两日嚟讲嘅话咧，日元咧分别咧系大举上升啦，分别咧就系、是。160个位置咧，同埋157.50对一个美元呢个位置咧，就曾经大举上升过。咁所以市场就觉得系日本央行即系干预嘅机会系好大嘅。咁 既然日本央行在160同埋157.50对一个美元的水平都分别干预疑似干预过啦，应该咁讲啦。咁所以我相信市场呢就会去将个日元呢再推低过157对一个美元呢个位置呢，我相信会有一定的戒心㗎。咁我唔排除可能去到156呢已经系唔想再进一步系推升，佢担心日本央行随时有机会入嚟。咁所以但系同时间地由于联储局似乎嗰个减息嘅日期都遥遥无期啦，咁我亦都相信日元呢要上升呢亦都会有一定嘅困难，尤其是想升越151对一个美元，我相信会有一定嘅困难。咁所以跟住嚟唔排除可能日元嘅汇价较大机会都系围绕喺151啦至到156啊对一个美元之间走上落嘅机会较大，直至到真系见到联储局减息啦，我相信呢先至会对个日元嚟讲有真真正正嘅上升嘅能力嘅。 最后我哋关心埋今个礼拜嘅市场焦点啊。 今个星期呢喺有两间央行议息啦，分别係星期二嘅澳洲央行呢同埋星期四嘅英伦银行嘅。咁就鉴于澳洲近期公布出嚟个季度嘅通胀数字呢就突然间就反弹咗嘅。咁市场就关注呢就澳央行呢点样去评价个通胀数字呢，甚至乎呢会唔会暗示呢今年里面呢係难于减息嘅。咁至于英伦银行嚟讲呢个情况就啱相反啦，因为英国嗰个经济真係好差嘅。佢去年嘅下半年呢嗰个 GDP嗰、那個變化咧，其實已經反映到佢有兩季嘅GDP 嘅負增長，即係英國其實已經係喺衰退裏邊嘅啦。咁所以就喺咁嘅環境之下，市場咧就睇下英倫銀行咧會唔會咧係即係暗示會提早少少會作出減息。咁而喺今個星期五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嘅，因為星期五咧英國將會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嘅 GDP 嘅數字。咁到期時睇下英國嘅經濟能唔能夠喺衰退裏邊咧係爬翻出嚟啊！咁所以今个星期个重点留意咧，就系呢两间央行嘅议息会咧，尤其是系英伦银行，睇佢会唔会提早减息嘅。咁至于关心内地嘅投资者咧，要留意今个星期四啦，因为内地咧就将会公布四月份嘅出入口数字啊，同埋贸易盈余数字。咁呢个数字咧对反映内地经济咧系相当之重要的一个数字嚟噶。 好啊，今日咧同温生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温卓培先生啦，方方面面啊，帮我哋睇晒咧金股会啊嘅大事件啦，连油价都睇埋啦，下个礼拜一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你， 拜 拜。 滚不得未熄的火炉，鞋带不绑就匆匆出门，情愿在路上订票去追。最夜的夜航，飞奔你病床，全身的泪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路，亦记得挨住你胸口。 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讲到。不理愿意堕进谁怀抱。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老，亦记得一齐过，剩下光年那一段尘封情愫，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倒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罹难传召我仍然心老。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辗转无数，但我总好最后也无。 佢名字系容祖儿，有呢首全新作品《九秒九》。欣赏佢嘅 MV 嘅时候，睇到啦，一镜到尾嘅拍摄方法啊，哇！即系祖儿都好俾心机去排演啊呢一个 MV 嘅。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原先想讲吴允龙，但系见到得两分零钟，我都系讲下关心下母亲节前系啦，母亲节将至啊，咁啊报章就形容啦，啊如果用信用卡自制一啲食肆嘅折扣咧，就可以咧同妈咪食大餐咁样， 系系系， 咁啱我觉得， 咦有唔少人都用呢一个嘅方法噶，即系 check 清楚自己可能有啲人手头上有几张嘅信用卡嘅，咁喺边一个集团边一间入边咧会有，譬如送啲乜嘢， 系啊， 系咪一蚊又可以换只鸡咁样，系啦，咁嗰啲 friend 嘅， 嗱通常我而家睇最多咧，即系报章形容啊吓，咁啊就话啲自助餐咧，如果用某一啲嘅信用卡咧，就七折咁样，如果早料优惠咧就去到六。八折都有啲咁、哦、样，咁但 即系早啲 book 咯， 早少少咯， 想平啲， 系啊，咁有啲咧又唔俾个折扣你，就买二送一咁样嗰啲咁嘅嘢啦。 咁啊夹埋其他几个阿妈咯， 系啦、啊，因为好多时候都有慢慢你随年渐长咧，咁除咗自己妈咪啦，咁可能你妹妹，即系好似我妹妹啦，佢都系个妈咪啦， 系啦， 妈咪嚟噶嘛，咁即系你有几个咁样可以加加埋埋，大家叫合伙咁样食一餐饭咁，可能十几廿个人。其实即系我唔系特别推崇自助餐，但系自助餐咧就冇乜投诉、 嗯， 因为你自己出去攞你自己想食嘅嘢， 都系 又亦都唔好话啊边个边个唔食牛，边个边个唔食乜咁样、啊，你想食乜你咪自己出去攞。 中餐又有，西餐又有，日本餐又有，泰国餐。 依家咧啲自助餐好中意有蒸鱼食噶。 哦， 系 系 啊， 系 啊， 啊， 蒸鱼、 啊、 有好多年啦、啊，蒸鱼唔系咩？ 系啊， 烤鱼我食得多。 蒸鱼咧就喺个铁嗰个柜嗰度整起咯，跟住你就攞个大嘅铁嗰啲匙羹，跟住就滗咁样，咁我都几好啊。其实、 我前排 中意食蒸鱼、啊， 我前排都有去呢一个嘅食自助餐啦，屋企人生日啦，咁真系去咗食自助餐咁样。好啦，咁啊食自助餐嘅时候，我带埋我嗰个我儿生女去啊。 哦。 原来食自助餐都可以我话佢嘅， 点解啊？点解你又要话？ 基本上净系攞水果 吓，咁啲后生女系咁噶啦。 我要食健康。 佢叫你 uncle 啊，叫儿生女点样叫翻你噶？ 佢系个舅父， 啊舅父系， 可能唔系儿生女，可能总之系我家姐，我唔好意思， 系叫你舅父， 系啦， 唔系叫舅父， 舅父系啦， 姨丈都得。 咁佢咧就全程咧， 睇下系大定细嘅啫。 OK， 我唔 challenge 你，你应该系啱嘅。 佢咧就基本上净系食呢个水果。 同埋食呢一个嘅三文鱼刺身， 嗯， 其他唔食啦， 唔食啦，你好嬲啦， 我梗系我俾钱啊嘛， 唔紧要， 你明唔明个 point 系呢个？我话喂，其实咧，你呢个位咧蚀得好犀利啊，我呢边咧我要食翻多啲去补数，你知唔知啊？ 唔紧要啦，嗱，总之大家开心。嗱，头先讲嗰啲咧，条款细则咧就自己上网睇清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清水湾道山泥倾泻临时斜坡巩固工程已经完成，清水湾道近坑口永隆路已经在大约凌晨一点全面恢复两线行车。永隆路的山坡前日因为暴雨导致山泥倾泻，部分行人路地面崩塌下陷，需要封闭一条行车线。承建商在斜坡进行喷浆作临时巩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寻日到场视察，表示有关路段之后会再做永久加固。护士人手持续紧张，医管局三间护士学校的护理学专业文凭课程延正招生，并且计划今年九月新学年起，课程由四年缩短至三年半，有待香港护士管理局同意安排。被问到有关安排是否与护士人手流失有关，伊利沙伯医院普通科护士学校校长欧海邦话，即使縮減半年課程時間，亦都冇刪減內容。有關改動主要希望令到課程編排與臨床實習銜接得更加緊密，學生實習嘅時候可以更快應用到課堂嘅知識同技巧。又正係就讀嘅學生話，學校有提供足夠支援，解決實習時遇到嘅困難。亦都有副顧問護師話，當年亦都喺護士學校畢業，課程啟發佢及早選定專科進修，現時已經取得多個專科資格證明，亦都完成碩士課程。香港迪士尼樂園繼續擴充人手，本季將會再招聘500人。香港迪士尼將會在5月8日和9日，即是今個星期三和四，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舉行招聘會，提供500個全職職位，主要涵蓋樂園服務崗位，亦都包括娛樂事務技術、樂園營運、零售及餐飲職位。現場亦都設有前線營運團隊全職職位職場面試，暑期兼職亦都已經接受申請。迪士尼話，初級職位無需相關工作經驗，大部分職位的起薪點年津貼在18,000元以上。美國高等院校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仍然持續，在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校方在星期日凌晨在社交平台要求示威學生離開，否則會被拘捕。部分示威學生一度未有理會校方要求，但是警方到場包圍之後，示威學生陸續收執物品和離開。校方說沒有人在行動之中被捕。南加州大學校長福爾特表示，是時候劃清界線，因為佔領校園的活動正是朝著危險的方向發展，指出校園區域被封鎖，有人受到騷擾。他其後又表示，整個清場行動很平靜，校園正在開放，學生正在返回學校準備期中考試，畢業典禮的準備工作正在拔羅緊鼓進行。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12, 日元 153.66, 瑞士法郎 0.906, 加元 1.37, 人民幣 7.198,英镑对美元 1.255， 欧元对美元 1.077， 澳元对美元 0.66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294.23 美元，卖出 2294.54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 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噶，咁一宗就喺观景台啦，咁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咧排到接近入狮隧之路噶，咁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又撞过，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咧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咁一宗咧就喺观景台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呢一段嘅龙尾咧就排到接近入狮隧嘅之路啦。咁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咧，又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呢一段嘅车龙咧排到去彩虹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龙翔道去荃湾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凤吉乡啊。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凤吉乡。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洪天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洪天路。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啦，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反方向啦，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洋公园道。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隧嘅沙田啦，出翻九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今朝比较挤塞。龙尾咧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出翻去九龙啦，排到去马场。咁去大埔方向，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六月二十三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星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家传菜，家传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糯米圆子是我屋企人经常都会煮的餸菜，就好像马蹄肉饼最边包一层的糯米攞去蒸，感觉好简单，但亦都是我妈妈经常教导我的做法，就是越基本的嘢越要一丝不苟。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Thank you. 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024年5月6号星期一，星期一嘅早上做啲乜嘢好呢？今日呢就可以同大家嘅屋企人呢影返张相喎。咦、哦欸、今日好天喎、啊。 系、 哦，可以影翻张相喎， 可以蓝天底，唔敢讲有冇蓝天，唔好意思啊，系可以喺好天嘅情况底下咧，影翻张靓相。 系啊， 喂，呢几日系正嘅天气，嗱系咁依同大家讲下啦。虽然日间系炎热啦，最高气温大概都系30度，吹微风。嗱、如果大家咧可以你有啲 annual leave 嘅话咧，我建议呢几日请，因为风和日丽，你又有阳光， 可能留翻嚟凑假嘅啲人， 系可能系啫，即系 可能啱啱放晒咧， 系咁又系，咁又系，但系冇 renew 噶嘛。通常3月30号截止噶嘛，即系正常啲打工仔，一年啊三月截数期，四月开新年噶嘛，系、 哦、 啊，啲假唔可以扎过年，所以点解成日都话三月好多人放假就系咁嘅意思，系、即系普通打工仔啦，即系我哋就另作别论。诶、讲完咗，我哋讲翻一家人影张相， 系啦，嗱，如果可以一齐影就一齐影，影唔到咧，我觉得可以鬼马啲，试下影下你身边嘅屋企人，就咁嚟影佢偷拍嘅啫， 偷拍屋企人， 偷拍咧都系好正。好笑到咁先， 因为偷拍咧，而个对象系屋企人，觉得件事有啲反差。 嗱，点解咧？偷拍咧，偷拍有啲得意嘅嘢嘅。其实最近咧，网上面啊流行啊，紧一个咧就叫做佛系拍。自拍 系、 哦、佛系自拍系咩嚟嘅咧？其实系用一个错觉啊！原来最近咧有好多人咧就会攞啊佛祖啊嚟到去影相打卡咁样，系点样嘅咧？嗱，我可以俾大家睇下噶。佢咧就系咧，譬如有个佛祖喺度，佢咧就会喺你嘅手机面前影佢嘅时候咧，你就可能攞住杯咖啡喺佢前面，好似系佢攞住杯咖啡咁样。 哦、 你又帮佢整下啲 OK 啊、耶、yeah、啊，甚至帮佢戴咗副黑超咁样。咁呢期咧系好流行嘅，系、 哦、 啦，即系好似咧去嗰、那个巴黎铁塔。咁樣咧，你當托住咗佢咁樣嗰啲咧，而家好流行呢一個 或者 艾 菲 艾 菲 爾塔 嗰啲係係啦， 係啦， 比薩斜塔就托住佢， 我真係冇睇過，可能我平時咧個大數據咧冇派呢啲嘢俾我，我亦都冇你嗰啲睇法有啲禪修，可能你平時睇開佛祖，佢又派啲佛祖俾你。 大家而家去旅行啊，跟住然之後會影啲風景咧，啲人就喺度講緊點樣影得得意啲咧咁樣。 係啦，近排 IG 個放大鏡都係全部都係 NBA pay off 洗曬。因为睇得多少少，佢呢排就派呢啲俾我睇，同埋欧联嘅决赛咁样，真系睇唔到佛祖，所以你应该咧唔止心中有佛，你仲咧呢个 I G 都有佛。 你睇下呢啲啊，其实佢系错觉嘅， 系啦，即系其 实 咧就未必系净系呢个例子嚟嘅啫。咁意思即系话，其实你可以直头咧，喺屋企人忙紧嘅时候，咁屋企人咧就喺后边咧。就做一個嘅背景，咁、你可以做一啲得意啲嘅動作，咁樣去到同屋企人咧就影翻張可愛嘅相。 係啦，點解我話啱啱話偷拍咧？就喺佢唔為意嘅時候，係、一啲自然，係啦，自然美影佢咧，係、一啲不為意嘅時候咧。其實當呢一、個被影嗰個咧睇得翻咧。其实几得意嘅。 突然之间咧咁样讲嘅时候咧，我都心血来潮咧，谂翻起我自己都有一铺瘾咧，系咩咧？就系、当我个仔仔啊，佢自己读紧书嘅时候咧，我有阵时我都会影佢嘅，即系佢喺度写字嘅时候咧，好专心嘅写字嘅时候，可能真系男，始终佢都系男仔啦。努力紧嘅时间咧， 系 特别有魅力嘅。 系啊，无论男女都系。 系咁啦，今日除咗影屋企人咧，仲可以咧。如果你今日系搭港铁翻工放工嘅话咧，或者翻学放学嘅话咧，你不妨咧揾下睇下有冇我哋嘅出现，即系高峰第一线嘅团队。因为咧过往嗰几日咧都收到好多唔同嘅 DM 啦，咁都有。话喺港铁嗰度见到你哋啊咁样，咁我话喂，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齐喺个报警板前面 系 影个靓，实 在太好啦！就算喺港铁，我哋都可以陪住各位听众。 冇错，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如果喺地铁站嘅话，你又咁啱经开呢个观塘线啊，又或者系 港 铁线 啊，嘉明好似喺金钟站都有见过， 系啊，有见到啊，咁佢系一个 video wall 嚟嘅，系啦 ，video wall 嗰度咧就见到嘅，咁你就影快啲啊，如果唔系转咗下一张。 最好上去等下， 咁咪啱咯。咁有好多節目噶嘛，全部影曬佢企喺前面，係啦。 OK， 不過唔好阻住人哋，港鐵都繁忙啊。 好啦，咁大家影咗啲打卡就即係自己 tag 翻我哋啦。我哋轉發下，咁等大家都知道。我亦都喺晨光第一線嘅團隊都喺港鐵嗰度有機會出現。 唔知大家失恋难过嘅时候，会唔会都听失恋嘅情歌呢？好多人都以为唔开心嘅时候就应该听多啲开心嘅歌，不过原来失恋嘅时候听唔开心嘅歌，真系有疗愈心灵嘅作用噶、哦。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开心嘅时候，如果听一啲唔符合当下心境嘅开心音乐，有可能就会产生排斥嘅反应，增加咗自己心理嘅压力。但系当你开心嘅时候，听一啲节奏快嘅歌；失落嘅时候，听一啲安静嘅歌，都有宣泄同埋平复心情嘅功效。呢一种就叫做同质原理。呢个是由美国精神科医师阿德舒勒提出的方法，目的是提供一些同患者心境相符的音乐，可以帮助他们治疗心理疾病。心情和你首歌的调和，即是我们所讲的同质化，就不会增加了心灵负担。阿德舒勒以同质原理亦都开发了独特的音乐疗法，对治疗精神疾病有很大的贡献。另外，音乐本身就是有净化的作用，尤其是民谣或者是流行音乐的词曲和情景完美地融合，就可以有助舒缓不同的负面情绪。在患者不开心的时候，音乐疗法亦都会一开始提供一些不开心的歌，再慢慢转换成为一些开心的歌。患者负面的心情慢慢就会加入了一些正面的能量，最后两者就会达到折衷和平衡了。咁所以，如果大家唔开心或者失恋，不妨就听啲失恋嘅歌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璇仔， 晨光第一线。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在我脑入边咧，仲谂紧头先阿船仔讲嗰句说话，就系话诶，当大家唔开心嘅时候咧，会听咩歌咧？咁样系咪会听啲唔开心嘅歌，去到宣泄咗自己嘅情感系好啲啊？定还是听啲开心嘅歌咧，就冚熄咗佢咁样？ 系。 系啦，咁如果我自己嘅话咧，如果遇到啲唔开心嘅事嘅话咧、又要出动翻呢个杀手锏， 系 做运动， 哦、就唔系听歌啦， 系啦。 但系你做运动听唔听歌啊？ 做运动系好好睇我做咩运动、 啊， 如果你话我纯粹跑步嘅话咧，我呢排跑步咧、 嗯， 我多咗系唔听歌 哦， 系啦，唔听歌， 聆听大自然嘅声音， 系啊，多咗听大自然嘅声音，系啦，咁啊，亦都听下自己啲呼吸声啦，好似因为发觉咧，最近因为啲天气成日都落雨嘛， 系啊， 咁啊运动亦都少咗啦，咁想听翻起自己嗰、那个 节奏， 节奏啊， 系 系啦，咁亦都唔想，因为有啲歌咧好乞人憎嘅。有陣時一樣嘢，你揾到隻啱嘅歌，佢就隨機噶嘛。 係、嗯、係， 所以隻好嘅歌咧就 OK 啫。你突然一下一首變咗第二個 mood 嘅話咧，你嗰下你個步速都完全不一樣。 係係、 啊，我就好有呢個問題嘅， 影響咗你 pacing。 係啊， 同埋佢賣廣告，我覺得賣廣告最影響我 pacing。 我嗰個就冇廣告嘅。 係啊， 係啦、 啊。咁、啊、你可能有付費嘅。 唔係啊，因為我自己有個 playlist 啊嘛。 哦。 咁我個 playlist 入邊咧，其實有陣時啲歌咧，我都會諗住耐唔耐都試下執翻一兩隻冇咁快嘅，等自己回回氣啦咁樣。 係。 点知有阵时你回气嗰只歌佢又唔生性，唔系嗰个位出嚟咧。 系，不过有阵时有辣又唔辣，即系外话讲下歌呢、這个，即系有阵时你 random 喺嗰啲串流平台听嗰啲 playlist 咧、 嗯， 其实佢 random 有阵时有啲歌咧又令到你有惊喜 嘅。系， 即系老实讲， 系嘅， 俾你俾你拣多十次，你都唔会拣 听 听呢一只歌。 但系一听嘅时候，你发觉咦又几好、啊， 你听嘅时候几得意、啊，几有趣、啊，即 系 意思系咁咯。 系啦，个节奏又啱你自己啊，咁所以即系听歌。有好多嘅面向，咁大家自己选择啦、嗯。好，今日咧，我哋就唔系讲听歌嘅，我哋就讲一个人咧，系一定有做过呢一件事。大家都可以自己问自己，然后自己答自己就得啦。大家人有冇讲过大话咧？ 有， 系啦。如果答冇嘅话咧，而家都喺度讲紧大话啦，系啦。咁所以咧系有嘅。咁有唔少嘅专家，其实佢哋亦都咧就系研究过。咁啊，当人讲大话嘅时间咧，系啲乜嘢嘅情况？会系讲大话，原来做过好多唔同有关于呢一方面嘅统计嘅。咁、 嗯、 统计嘅对象当然系已经系出咗嚟社会工作嘅朋友又有啦，在学嘅朋友亦都系有嘅。咁佢哋更加话到咧，其实研究分析结果咧，咁啊将大话，将讲大话呢样嘢分为咗咧就十二种唔同嘅模式嘅。讲、 嗯、 大话都有十二种唔同嘅模式嘅，相当之多啊吓。咁我哋先讲咧就 系 最多比例嘅。最多比例嘅话咧，一种嘅模式就叫设立防线嘅模式。 嗯， 亦都系即系譬如读心术嘅层面上面嚟讲，呢一个人佢系咪最大比数系想做一个设立嘅防线， 嗯、 而唔俾人哋知道佢心入边想做啲乜嘢咧？ 即系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冇错啦。咁啊，为咗呢个目的就系因为为咗避免意料之内嘅事情。然后突然之间有啲突如其来嘅状况影响咗你自己嘅计划，咁、 嗯、 所以佢就可能咧会喺一件事情未发生之前咧，佢就已经设立咗个防线，佢讲一啲嘅说话导向身边嘅人，亦都系可能为咗隐瞒一啲嘅事情，甚至乎咧系达到自己嘅目的嘅。呢、嗯、个咧系最常见嘅一个设立防线嘅原因，系会人讲大话啦咁样。好啦，咁另外咧就系一啲叫做敷衍了事啊、 嗯， 所以敷衍了事咧亦都系一个可能冇乜特别嘅目的嘅敷衍，因为可能譬如咁讲啦，阿妈同你讲你做功课未啊，做咗啦咁样，咁呢个其实系一个大话嚟嘅， 嗯，但系可能未做噶嘛， 系可能未做，但系你嗰刻你真系觉得哎阿妈好烦啊、嗯，又或者我想敷衍咗阿妈先，咁而求其讲一句说话，咁呢个咧其实系好容易分析到，亦都可以喺一个人。嗰、那個講嘢嘅態度上面咧，好容易就會斷定到佢到底係敷衍，定、還是咧係有一個有居心嘅設立防線。 係， 咁兩者咧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嘅。 咁係嘅，一個咧就係防守，一個就係進攻。咁你寧願人哋對你係防守定係進攻咧？咁好多人都會諗住即係。我又防守，你又防守，咁就算啦，氣過咗去就算。嗯嗯、但係下下都係即係持風鋭利，叫做針鋒相對，咁、嗯、好似都 有辛苦嘅， 係啦，就難搞啲 嘅。人同人嘅相處，所以好微妙啊個關係。好啦，仲有啲咧就係代表合理化，合理化其中一個原因。所以合理化即係一啲未遵守約定嘅時間，揾一啲藉口將自己嘅行為。 是 合理化， 哦， 系啦，咁呢个都就照书面解都好容易理解啦。另外咧就系虚荣啦，虚荣咧亦都系经常会喺呢一个嘅 方言嗰度 出 现啦，出 现 即系啲人演嘢咯。 你冇错啦， 我有十间屋噶， 系啊， 四十五架跑车噶， 系啦， 咁样 系啦， 六十个工人噶，咁样 系啦， 啊， 咁你一听就知道嗰个根本系假嘅，佢只不过系想可能有一种嘅假嘅印象俾到大家，从而达到某一个目的嘅。咁呢个亦都可以延伸到咧，就跟住落去就系喺呢一个叫做人点解讲方言上面咧个统计咧，咁就系跟住落去就系嗰个 利害关系啦，可能牵涉到一啲金钱啦、财富啦，亦都可能咧会令自己因为一个大话为自己得到一啲嘅利益嘅。 哦，原来系咁样。 咁呢个都好容易会成日都会接触到。咁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可以洞悉到大家系咪讲紧方言嘅。咁啊，继续留意住我哋读心水。 是可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正在蔓延的失恋苦恼，进退也都失去再去好，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沙发，未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得了才是可怕，这般绝对幸福吗？ Oh, 为爱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时光里腐化，无任何惊喜，无任何色差，一切仿似缘尽，却问句在这当下，可不可你大时代上碰到，想住一世延续优雅，死灰总有着火花，哦，谁共谁坚守，为爱情都这样吗？厮守，让爱情千变万化。 慢性分手呢首作品嚟自 Cloud 云浩影。8:59，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都系较低，日间炎热嘅，最高气温去到30度，会吹微风。而展望听日日间都系炎热，而部分地区都会有骤雨嘅，随后两三日风势就会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2至3啊。 早晨，早晨啊！9:08，投资 O to O， 星期一嘅早上啊，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港股今日嘅表现，有机会系点啦？嗱，港股咧踏入啊，正所谓俗语有云啦，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咁啊，开局咧并不穷，五穷弱，咁啊，恒指咧承接四月底嘅升势之后咧，上个礼拜五啊，企稳咗18400点楼上啊，咁啊，技术上升咧穿咗多条嘅移动平均线啊，走势凌厉啊！但系咧，内地啊，五一长假期之后咧，港股通咧今日重开啊，即系北水重临啦。嗱，过去咧北水重临咧，通常咧都系翻到嚟沽货居多嘅。咁究竟系咪咁咧？咁但系外围市况都系做好噶。嗱，港股咧近期咧获得外资嘅流入啦，加上咧内地政府啦喺政策上边咧支持内房同埋股市呢啲嘅措施出台啊，恒指咧初步咧只要唔穿咧250天线咧，基本上咧大市咧都依然系。有機會做好嘅，咁但係實情係咪咁咧？咁啊，轉個頭開始咧，散股民就可以多加留意一下啦。 一家大細一齊傾，一齊玩，一齊學習。晨光第一線，白元浩親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继续咧就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靓女黄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早晨啊，各位听众。 系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亦都邀请到嘉嘉上到嚟嘅时候咧，都系因为有好多嘅问题又想问下嘉嘉啦，即系特别系讲到屋企嘅环境啊，甚至乎系学校嘅安排，有好多呢一类型嘅迷思，我谂屋企嘅听众都系一样，永远都系冇办法可以将佢哋好完美咁磨合啊。磨合意思就系学校、家长同埋小朋友几方面去到一个磨合，咁我自己都系家长其中一个啦，咁我中间都觉得有好多嘅难关喺度嘅，咁亦都有好多嘅技术喺度啦，所以就揾嘉嘉同我哋讲下啦。 嗯，好，嗱，技术咧当然可以慢慢磨啦， 系， 咁但系咧我哋话最基础嗰、那个基石啊，其实系好紧要。 嗯， 啊，问下你啊，小白， 好啊， 你有两个小朋友啦， 系啊， 吓，你觉得如果用三个形容词， 嗯。 你即時喺個腦裏面彈出嚟、三個，你覺得你兩個小朋友特質？ 嗯， 特質。 嗱、 咩叫特質呢？可能係外向啦、內向啦、好驚青啊、好謹慎啊、好中意挑戰啊。 嗯 好中意自由、你覺得你個小朋友特質係點樣咧？ 如果兩個啦、我都用三個特質去到分別啦，一樣啦，一齊啦，會用我原本諗住頑皮嘅，不過我而家改咗用精靈。 弹喺个脑里面第一个，你唔好自己走去改啊！ 第一句系顽皮啊 ，OK 顽皮 系啦，不过都系心地好嗰只顽皮，即系我哋广东人广东话成日讲嗰只叫恩皮，恩皮仔系啦、不过心地好嘅，即系可能见到，譬如我细嗰个仔都系一样噶，我有时会交气嘅，喺佢面前都会交气，点交气咧？爸爸都好中意食呢嚿朱古力噶，不过如果你中意食嘅话，爸爸唔食啦，爸爸俾你食啊，咁样同佢讲嘅，跟住佢望一望我嘅时候咧，佢话。爸爸我唔食啦，我唔想食，我俾你食啊咁样。咁嗰下我都会觉得， 哦，心地真係好喎、啊。系、嗯、啦，即系真系性本善，系、嗯、啦，咁呢个应该系爸爸嘅优良传统咁样，系、嗯、啦，咁 你系赞紧你，我 feel 到。 跟住咧，跟住都会谂，呢、這个小朋友除咗系有少少嘅恩皮之外咧，咁亦都中意笑。呢、這个亦都系你一讲嘅时候喺我脑入边咧弹咗出嚟，佢哋两个成日都笑，虽然都有喊。咁、其次就系中意玩， 嗯， 系啦，咁中意玩去到形容，我觉得都系啱嘅，即系佢哋就算叫我哋两个好俾心嘅，你睇下书啦咁样。但系两个都好多小动作喺度，我撞下你，你撞下我，即系中意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玩嘅。咁、玩嘅背后又有带出好多笑嘅，所以喺我心目中，如果用三样嘢去形容佢哋，都会系咁样啦。 呢两个小朋友咧，你用三个特质啦，但系形容晒两个小朋友啦、有冇唔同嘅咧？佢哋两个 始终都有不一样。 有咩唔同咧？嗱，我好多时咧，嗱， 身份嘢不一样。 我讲少少，嗱，点解我会特别话特别分开咧？因为呢如果你将它统称了我们就看不到两个小朋友的分别它的独特性、所以两个小朋友一定有不同的、 哦、如果要再分多一点的话的我想哥哥会多了一点霸道和狡猾、霸道就和狡猾是摆在一起的因为他会利用他有霸道的心态但是他用狡猾的思维去到令到佢霸道得逞，咁你哋应该明白啦。即系例如一个一嚿橙嘅，咁佢明明自己好想食啦，跟住佢咧就好想霸住、哦，咁但系佢又要分享啊，爸爸成日教分享啊，跟住佢就会同弟弟讲啦，弟弟，呢个橙咧唔知好唔好食嘅，哥哥食先，哥哥好食嘅话咧就再俾你食啦，嗱哥哥攞个大嘅 C 咁样。 哦， 咁、那个细佬就听落嘅时候就会甜在心头啦， 几精灵，用呢个方式即刻内心觉得好好咁。 因为我即语言上面嘅艺术，我都有教佢少少。 系跟得你多、啊， 点样可以令个弟弟讲嘢讲得好听啲咁样？咁哥即系弟弟听落嘅时候就甜在心头。哥哥为咗我谂，哥哥试咗先，可能唔好食嘅哥哥就哥哥都试咗个大嘅，唔好食哥哥都食够大嘅。 你呢个同你头先话要食朱古力嗰个方式系一模一样，即系估唔到，即系有咁嘅阿爸就有咁嘅仔啊！ 咁紧要呀，俾你识破咗，果然系社工啊！ 完全系同一个套路嗱，当你知道你小朋友的特质、但是那种特质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好像有些负面、例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哇他霸道霸道是很负面的、有时候有些人觉得 还、有一个特质其实两 个小朋友都是有的、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很喜欢对方即虽然他们每次吵架我都会听到他说我最不喜欢就是这个小孩细佬都会咁讲，我最唔中意就系呢个哥哥，即系都会因为跟阿哥讲嘛，咁、阿哥咩语气佢咪咩语啊，阿哥咩词语佢咪咩词语咯。但系如果分别带佢哋两个出街咧，一阵间佢哋已经喺度话，我想翻屋企，我挂住弟弟，我挂住哥哥咁，系呢个系真嘅。所以睇到佢哋就算喺度屋企咧咩攻心计咁样咧，我都知道其实佢哋好中意。咁呢个我亦都令到我好放心咯。 哦，即系点都佢哋唔会话即系打到点咁， 系啦系啦系啦， 觉得系安心。嗱，如果佢翻个特质嗰度啦，即系嗰个系两个相处嗰、那个嗰、那个状态啦，佢哋关系。如果讲特质，净系讲嚟霸道先算。举一个例子，霸道。霸道好似相对负面啦，呢个特质。但系霸道都有佢好嘅地方，有冇一啲好嘅形容词去形容呢个霸道啊？ 佢照顾咗弟弟先，佢要维护咗细佬嘅各样嘢先嘅，即系可能嗰、那个可能个橙真系唔好食嘅，咁佢咪。 但你剛才說這個是狡猾來的 是 的如果我再說就是他用霸道這個特質我可不可以說他是很多時候都會保護了自己的利益線即他都會很看重自己的利益線、 都有 有些家長會說 但 不是天生的嗎 這個都是我們人天生的嘛 是的是天生的 但是反過來也有些小朋友是哇有些媽媽會說哇他什麼都讓曬俾人唔理自己嘅咁樣，嗱咁樣我哋又好擔心啦。嗱、但乜都理自己，咁當然呢個你又覺得唔想啦。即所以我哋話爸爸媽媽啲心態真係好難滿足嘅、即例如有啲家長話：哦，我小朋友驚青咁樣。嗱，驚青呢個特質，如果用呢個正面啲去睇。通常就好謹慎咯，即系呢个小朋友系好謹慎嘅、所以佢乜都唔会行前第一步先啊咁、但如果有啲小朋友系，哇乜都行先嘅，行动力超高嘅、超冲动， 心里有个勇字嘅， 你都惊啦，系咪先？即系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就系你 個小朋友係咩特質？你第一樣嘢就係你能唔能夠用一個正面嘅角度去睇呢個特質先。 嗯， 呢個正面嘅角度咧，係令到你對於小朋友咧係有種欣賞喺度，接納佢呢個特質。而你再去諗就係佢呢個特質有時其實都需要噶嘛，但係有時咧去到極致嘅時候，我哋都有啲位置我哋要介入嘅。 嗯， 所以我哋個環境應該點樣去造就呢個特質，去令到佢推到最好啊？ 嗯， 即係例如。我被动咁样，咁佢都未必 100% 被动嘅、 嗯， 有时叫相对冇咁被动， 系咯。 又或者呢个被动其实有时系有需要嘅。嗱，你接纳咗，你觉得呢个特质真系正先啦、啊，未试你就好容易成日都话，你可唔可以行快啲啊？你可唔可以真系向前去识下其他人啊？ 但系慢步可能系好事。 啊，系啊，咁个小朋友会点啊？成日都否定自己咯。嗱、啊，呢、這个小朋友嘅特质其实唔会大变噶啦。嗱、嗯，三岁定八十。 系啊，真噶。 真心三岁定八十。 我三岁都应该而家咁嘅，系啊。 即刻起咳，三岁。 冇意思。 你阿爸阿妈应该都系好开心嘅，好欣慰嘅。 咁就好啦。 系啦。 佢哋开心我就满意。 嗱、啊，所以咧、那个小朋友咁，嗱、啊，例如你咁活跃咁样，咁、啊、多嘢讲，咁中意健谈，咁中意识人吓。咁、 嗯、 如果叫你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外向啊，你可唔可以静少少啊？哇！如果长时间系咁，嗱，有时可能真系要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我哋唔可以成日都系咁样压抑个小朋友嘅特质，你就要谂，哦，我个生活环境点样可以令到个小朋友发挥到最好咧？头先讲个小朋友比较即系谂自己啦。你个小朋友讲嗰、那个、叫咩啊？ 霸道。 霸道。OK。咁我而家翻通少少咧，就系、是、哦，佢好为住自己利益咧，都会去考量嘅。咁喺屋企有啲咩乜嘢嘢，我哋要小心，而令到呢一个特质其实可以发挥到，又唔会去到最差嘅极致，但系又可以喺啱嘅位置发挥得佢好咧。你就咁样谂，你谂到啲乜咧？有冇啲嘢咩要留意咧？喺屋企相处嘅时候， 相处嘅时候就系有啲嘢佢要嘅话，都会尽量俾佢啦。咁當然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嘅父母當然係咁樣。咁、但係俾佢之餘，亦都要知道，即係不斷教識佢一樣嘢，就係、是、你攞咗，但係你都要攞翻出嚟，攞咗或者要懂得分享。咁呢個其實佢雖然霸道嘅，咁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哥哥，我睇到嘅即係正如你所講嘅，要正面啲嘅就係佢都好愛惜自己屋企，即係佢會行先，就算佢出到出去佢弟弟同哥哥都係一樣嘅、去嗰啲咩班咩班都好啦。咁、你知啲阿 Sir Miss 好中意派糖噶嘛？一派糖嘅時候，佢哋大家都會話、哎：我想再攞多啲，我想攞埋俾弟弟，我想攞埋俾哥哥。咁呢個亦都係因為佢霸道，但佢霸道嘅背後係因為佢愛錫屋企。咁我覺得如果佢再 extend 落去，即係再延伸落去嘅話咧，可能將來佢真係會發展到佢霸道，但係佢係對出邊嘅人霸道。哦，咁又唔系一件差事、啊， 最紧要对屋企好，个屋企包你嘅， 系啦系啦，谂下谂都唔错、啊，要继续助长佢呢样嘢先得。 嗱，嗱，如果我保护自己嗰个嘅有嘅嘢咧，其实内里仲有一个需要，就系、是、我对于我究竟系咪有噶，我系咪真系足够嗰份安全感？即係你喺俾任何嘢或者屋企嗰個安排裏面，你可唔可以讓個小朋友知道哦？其實你唔會冇嘅，你係有足夠嘅，甚至乎有時可能下放一啲權力俾佢分嘅、 嗯。 但係俾佢知道哦，其實每人都要有，咁你去分啦。咁佢既然又可以維護咗自己嗰個利益之餘咧，就係、是、佢有安心就知道哦，我一定有嘅。 哦， 係啦。我舉一個例子，試過有個家長同我講，佢個小朋友咧係野孩子嚟嘅。 嗱、 野孩子都係有時可以係負面嘅。句子啦，形容野孩子其实我问佢即系咩意思啊？佢好需要自由嘅，但系佢系中意挑战嘅。 啊， 我话呢个咁样嘅小朋友需要咩环境啊？需要咩环境啊？呢啲小朋友， 泰山咁样嘅咯， 自由啲 啦，系 咯，冇乜都规限住佢啦，又要安排一啲挑战性嘅活动，唔可以成日都俾啲好安全嘅嘢。 佢成日都中意有赢嘅感觉，因为有挑战，所以佢想克服佢，因为佢想有赢嗰个感觉。 系啦，又或者唔可以成日保住佢啦，乜都帮晒佢做啦。不过呢个家长就系嗰阵时佢揾我嘅时候，就系、是、好多规限嘅，成日都要去做乜 A、B、C， 唔可以有 D、E、F 嘅。咁个小朋友咪好压抑咯。咁所以今日我哋讲嘅一个重点就系、是、你知唔知你？小朋友咩特质？而你知道咗之后，你可唔可以用一个正面嘅角度去欣赏呢个特质，接纳呢个特质？系乜嘢位置？我哋要俾多啲机会同环境俾佢，可以发展得好啲、有啲咩嘢我哋要做少啲，做多啲？ 咁我细嗰个就真系会更野孩子少少， 系咪啊？ 系啊，佢都哇嗰啲噶， 好似你咁咯， 有啲咁嘅事。好，咁我就俾翻多啲呢一类 人嘅环境佢先。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嘉嘉，拜拜。 有冇试过带宠物出街要搭车？又有冇见过佢哋喺坐车嘅时候行为会有啲古怪呢？可能佢哋系晕车浪啊！宠物嘅听觉同嗅觉都系非常之敏感，汽车嘅引擎声、汽油味都会令到佢哋带嚟焦虑。喺行紧车嗰阵，不断摇来摇去，好容易会令到宠物嘅大脑收到一啲互相矛盾嘅信号，影响咗个感官同平衡系统。咁究竟点样知道宠物会唔会晕车浪？咁就要靠主人留意佢哋嘅呼吸速度，有冇过度流口水同埋流鼻涕，有冇不断咁样去舐嘴唇呢？严重嘅话，佢哋会呕吐，甚至系大小便失禁。如果系咁，就要尽快停车安抚宠物，俾佢哋好好休息先。情况冇好转，就要带去睇兽医啦。想宠物习惯搭车，就要由短程车开始，慢慢咁样去延长坐车嘅时间，同时亦都保持车厢空气流通，车速要稳定。喺出发前两小时就避免饮食，就会可以帮助到佢哋适应坐车，减低不安噶。每只宠物嘅适应能力都唔同，想同宠物开开心心出街，咁就要靠我哋主人要有耐心，同埋持续咁样训练佢哋先得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冬季过得不容易，逃避与你的回忆，你的香水杯还留在我房间里。夏季躺在我怀里哭泣，怀里不是你。今夜又是谁出现在我房间里？甜美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怎么无法放弃。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要不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 佢名字系 Gareth T， 有呢一首作品啊，遇上你之前的我。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五月六号星期一嘅朝头早，我哋又揾嚟阿祥啦。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傍晚六点三十五分系有咩睇呢？ 咁送俾大家有认识人大政协。咁今集我哋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全国人大代表胡晓明啊，佢就会上节目嗰度咧分享一下，对香港社会持续进行呢个国安教育，以及啦对海外宣传嘅工作一啲嘅睇法。咁另外咧佢亦都会讨论下咧本港体育运动员备战奥运嘅情况。咁话如果大家都有兴趣睇下嘅话咧，记得今晚傍晚六点三十五分要留意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 系啊，咁同埋咧。相信亦都会讲下咧，关于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嘅境外上市第一选择嘅一啲建议啊，即系我哋系真系一个好成熟嘅金融市场啦。咁但系我哋有啲咩嘅好处，同埋有咩优点，或者有啲咩地方可以更加优化咧？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傍晚六点三十五分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晚上八点钟嘅大师对谈，今集系讲啲咩咧？ 大师对谈今季咧都同大家即系介绍一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喺香港嘅一啲技艺咁话啦。今集咧讲嘅咧就系铺金箔嘅技艺啊。铺金箔咧，即系好多时将嗰啲金咧就铺金箔啊，铺起嗰啲佛像啊、一啲物品啊或者一啲摆设品嘅表面，等到佢闪闪令金碧辉煌有呢个效果啊。咁究竟点样铺法咧？我哋今晚节目咧就邀请到一位师傅，一位铺金箔嘅技艺传人啦。一位师傅上嚟咧。同大家介紹一下一個鋪金箔嘅裝飾技法啦。咁另外啦，其實嗰塊金箔咧打到咁薄咧都唔容易嘅。咁打金有啲咩技巧啦？再講下咧， 原來咧一啲已經鋪咗嘅金箔嘅物品咧，可以二次加工嘅喎，即係本身嗰件物品鋪咗金箔噶啦，但係亦都可以二次去加工，令佢成為其他物品嘅裝飾品咁話。咁究竟點樣做法呢？想知道咧，就今晚八點鐘要留意呢個大師對談啊！ 我自己咧對於金箔嘅唯一認知就係食物嘅啫，即係食用嗰啲咧鋪喺度做裝飾嗰啲。咁但係咧，如果你講話，我真係自己真人啊，冇見過真實即係愛嚟鋪金箔嗰啲，即係我冇試過真係鋪金箔啊。阿昌，你有冇試過啊？ 诶，冇啦，我都系见过喺嗰啲蛋糕啊、寿司啊上面嗰啲金箔嘅啫。 系咯，但系你中唔中意话即系金器嗰啲噶？ 我再早之前咧，我觉得金咧有少少靓嘅，但系而家咧，而家又觉得啊，咁都 OK 啊，闪闪亮，同埋金嗰个效果咧，即、就、系、是、做装饰品嘅效果咧，其他嘅饰物啊，真系取代唔到嘅喎。可能我年纪开始大啊。 我自己都系对于金嚟讲咧。唔係話即係黃金啊！我真係唔係好諗到點樣可以襯衫咁。但係如果你話啡金或者白金，即係佢白色咁啊偏銀噶嘛，咁所以嗰種感覺我就覺得 OK 嘅，因為你睇落去真係靚好多嘅，靚過銀嘅。咁所以嗰啲我就 OK 咯。如果作為首飾咁，但係咁我又明嘅，譬如佛像嗰啲，即係你鋪金箔喺面係真係肅然起敬一啲嘅。咁但係實際上你究竟點樣鋪咧？咁啊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記得留意晚上八點鐘。嘅大师对谈啦，去到十点半有咩睇咧？ 咁啊，继续送俾大家纪录片系列《何以中国》啊！咁啊，今集咧同大家睇下殷商商呢个王朝。话说咧，香港历史博物馆咧，而家有一个夏商周三代文物展啊嘛。咁啊，讲紧嘅夏商周嗰个商咧就系呢个时代啦。咁啊，如果有兴趣睇下呢个展览啊，之前咧可以睇咗我哋今晚呢个节目咧，温习下做下功课先啦吓。嗱，咁啊，讲翻个节目啦。呢、這個殷商咧就係從呢個青铜時代咧嘅一個開創性嘅一個朝代啊！今集咧就會從好多大量出土呢個商朝嘅青铜器文物，包括當中嗰啲三星堆嘅文物，即係之前都嚟過香港展覽嗰啲三星堆文物咧，讓我哋認識一下咧商朝呢個青铜禮制，因為佢啲铜器咧好多時候都係啲禮制裏面用嘅一啲工具嚟嘅。咁另外啦，認識一下佢哋文字嘅體系啦。佢哋嘅思想信念啦，當時即係從嗰啲出土文物都當中可以探究到佢哋一啲嘅諗法啦，同埋啦佢哋國家治理嘅方案等等，等我哋咧認識一下商呢個王朝咁久以前嘅一個王朝係點樣運作咁話。咁啊，有興趣朋友記得留意今晚十點半《何以中國》啊！ 係啊，如果咧係大家都係唔好記得商朝即係幾時咧？記住紂王就得㗎啦。如果大家有睇《封神榜》，係啦 ，exactly 就係嗰個年代。咁當然啦，商朝啊，紂王就係最後一個皇帝啦。咁同埋其實商朝咧係我自己就記得咧係好似共主咁嘅，因為嗰陣時仲係一啲部落，純粹係紂王咧就係好似係唔同部落嘅共主，我推舉佢咧作為我哋嘅領袖咁樣。所以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更加多關於商代。代嘅一啲政策啦，或者思想信念咧，就记得留意十点半嘅《何以中国》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龙翔道往荃湾方向发生车祸，朝早八点几，一架私家车沿住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行驶，驶至黄大仙中心对开位置时，同一架电单车相撞，电单车司机手脚擦伤。政府部門近日接連發生外泄個人資料事故，其中公司註冊處的事件影響大約11万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郭佩凡認為，政府應該嚴肅調查，根據合約追究承辦商責任。他又促請公務員事務局責成部門首長做好網絡安全，如果再發生類似事件，要有人問責或者接受紀律處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促請當局吸取今次經驗，日後成立數字政策辦公室，不應該各自為政，不斷重複犯錯。 另外，機電署早前一度泄漏違風強檢的17000人的個人資料，方寶橋指出，公共數據不應該放在外間雲端伺服器，一旦承辦商更改系統權限，情況難以控制。國家主席習近平展開對法國的第三次國事訪問，他將會在當地時間今日上午與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三邊會談，而在下午他將會出席在榮軍院舉行的歡迎儀式，隨後與馬克龍舉行三邊會談，並出席在愛麗舍宮舉行的國宴。習近平在逮捕之後發表書面講話，說他這次訪問將會與馬克龍就新形勢下中法中歐關係發展以及當前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並且希望通過這次訪問增進政治互信，凝聚戰略共識，深化各領域交流合作。習近平亦都在法國報章發表署名文章，說他這次訪問法國帶來三個訊息，包括中方願意同法方傳承建交精神，推動中法關係承前啟後繼往開來，中國將會擴大高水平開放，同包括法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深化合作，以及中方願意同法方加強溝通協作，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巴拿馬總統選舉在已經點算的近一半選票，前安全部長穆里諾以34%的得票領先另一名參選人前駐美大使隆巴納的24%。前總統馬丁內利因為洗黑錢罪的上訴失敗，喪失參選資格之後，改由競選副手穆里諾代表實現目標黨和聯盟黨參選。馬丁內利目前身處首都的尼加拉瓜大使館尋求庇護，他呼籲支持者投票給穆里諾。外界分析，不論總統職位誰屬都將會面臨艱巨的任務，包括彌合社會分歧並且重建選民的信心，以及解決國家經濟和解決腐敗問題。穆里諾承諾透過大舉投資基礎設施帶來繁榮，隆巴納誓言打擊貪腐，並且承諾削減政府支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微風。展望聽日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兩三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77点，系升1点，总成交金额12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8点，系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9点，升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9.4系升5蚊，友邦保险61.35冇升跌，美团119蚊跌7毫，阿里巴巴79.25升5仙，中国海洋石油20.1跌2毫。理想汽车114.3升3.3，中国平安39.2跌3.5，上汤1.65升5仙，小米集团18.16跌2仙，快手63.1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14，日元153.62，瑞士法郎0.906，加元1.368，人民币7.209。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港金报2148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8.11美元，卖出23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系、是、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依家咧近住入口位咧比较车多少少。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依家咧入口位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沙田医院。路面情况方面啦，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依家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仲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分别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仲有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都係車多架，依家龍尾接近屯門騎術學校。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是啊，计划为2022至2024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的月薪是至少18,000元。 参加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每月津贴，为期18个月。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有一位网红咧，直至到今时今日成为年轻人嘅偶像，一位咧好有实力嘅歌手啊！佢嘅名叫做 Henry Moody 啊。 Time won't stop, life flies by, love gets lost, people lie. But when I'm with you, I don't feel like I'm stuck in the fight. 有潛質的這一首新歌，向你隆重介紹 Henry Moody Beat Up Ca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第45屆十大中文金曲 獎項名單，十大中文金曲獎、優秀流行華語歌曲獎、 最有前途新人獎、 優秀流行歌手大獎、 Cash 最佳創作歌手獎、最佳中文唱片獎、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日，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故事嚟到最后一个星期，袁哥因为追求者孙斌而误会杜炳文，更令杜炳文提出分手。另一方面，公司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顾梅同谷桥的梦想最终又会不会因此而破碎？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边有 Vicky 啦、小白同埋阿 O 咧，同听众朋友一起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兰子， 兰子，早晨， 你好，你好， 早晨啊，三位主持， 你好啊，兰子， 喂，听到你把声好开心，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下？有咩祝福？由大气电波送出去先， 首先咧就梗系要多谢妈妈啦，就嚟母亲节啊嘛， 系喎，系喎，系喎， 系啊，咁咧我妈妈咧就叫做醒群体， 啊，叫乜嘢话？ 显群体啊！ 显群体啊！ 系啊！ 哦，我冇读错啊嘛！显群体， 哦，系啦， 系 佢一个好正能量嘅妈妈， 系， 佢俾咗我哋好， 佢啊，佢叫我哋咧，凡事咧都要向好嗰方面谂， 啱，啲 唔好嘅嘢咧，抌开佢，唔好谂嗰啲， 系，系人咧好奇怪噶，你越谂好嘅嘢咧。啊、好嘅嘢又会嚟噶咯， 系啊， 系 啊, 啊， 好似啲吸引力法则咁样 嘅。啱、啊，冇错，都觉得系。 系啊，所以我妈妈咧系好伟大，同埋咧即系都好能干嘅佢。 嗯，因为凑大你，凑大你哋系嘛？ 系啊，佢都一个女强人咁啦，即系总之我妈妈系好好嘅。 系。 咁佢点样同佢庆祝啊？咁 冇得顶啊，妈妈。 系咧。 会同佢。今日就同佢飲茶，因為佢院舍住嘅，佢入咗去老人院，咁、我哋今日咧就接佢出嚟飲茶， 係， 咁就遲少少咧就會同佢食飯啦。 哇，飲茶食飯，開心啦、 啊！開心啦、啊！ 希望妈妈开心啦，因为佢院舍住都唔惯。 系， 咁啊多啲探望咯，因为始终都系嗰句，有阵时，院舍都唔系自己亲手照顾，但系多啲去探望就可以缓解到老人。 都有噶啦，我哋我妹妹、我妹妹啊 ，Bonnie 啊，林丽卿咧都好好噶，佢日日都去睇佢嘅。 哦，咁啊日日又争好远，又日就争好远，系嘛？ 又煮嘢俾佢食。 哦，咁啊。最紧要系你一家人，大家互相分工合作，有默契，系咪啊？照顾屋企人又即系个妈咪，即系我估大个就成日成年人都要面对，妈咪唔系得一个人噶嘛，即系你个哥哥又负责啲， 有我哋会同佢约，即系会出嚟即系约埋哥哥啊、细佬啊，边个得闲咪边个嚟饮茶食饭又 好。几多兄弟姊妹啊？ 四兄弟姊妹啊？ 五个 兄弟姊妹， 大家族 所以头先就话妈妈能干啦， 系啊系啊，咁啊五福临门咯，咁样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想问母亲节又会带屋企人大家一齐除咗饮个茶，直情出去行行走走啊，喺香港啊，譬如妈咪好耐冇去西贡冒下，咁可能有啲地方佢又想去噶，你又会带佢哋出去，会唔会有 機會？因为妈妈行动唔方便，佢腰骨佢行。即系坐得耐又唔得啊！ 是是 我哋都想带佢去远啲。 系啊，系啊， 系咯，咁啊吸收多啲空气咯，清新啲空气，体验多啲。 系啊，接佢出嚟饮茶，等佢望下出边嗰啲阳光啦。 啊，系啦，系啦，争好远啊！ 吸收维他命 C。 维他命 D 啊，点啊你？ 维他命 D， 维他命 C 系食橙噶嘛？ 唔紧要，乜都吸收下啦，乜都吸收下啦，好啦， 接触下多啲人， 系啦，开心啲， 倾下偈。 最紧要咧就成日 keep 住嗰个笑容，谂办法点样令到妈妈 keep 住个笑容咧，今日日日咧都开心健康。 系啊，妈妈就总之我妈妈系好好嘅，佢俾我哋好多正能量啦。总之你成日打教，即系提点我哋就话唔开心嘅就唔好谂啦。 系。 要向前望，每样嘢都开心嘅， 最啱，我都觉得系，我哋都受教呢、這个。 嗱，叫妈妈听收音机啦，我哋晨光第一线都系充满正能量嘅节目。 系啊，我知啊，因为我都系你嘅忠实拥趸。 多谢你啊， 今日除咗 嘅忠实拥趸， 系除咗同妈妈讲多谢之外，之后做你要仲有其他嘢都点唱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我咧就有啲朋友生日啦，有阿柏浩嘅小朋友。李柏浩小朋友啦， 系， 仲有咧就阿桃姐啦， 桃姐仲有咧， 系啊，十五号就桃姐生日，八号就阿柏浩生日，仲有咧二十二号咧就系我个孙子睿嘅生日， 系， 咁咧仲有三十一号咧就有我个好朋友啊李少卿啦，仲有我姑爷同一日嘅，我姑爷阿黄安邦 O P， 佢哋身体健康啦，个个都开心每一天， 笑口常开，个个都充满正能量。 是啊，亦都多谢柜台，你哋做得好好。 多謝多謝 多謝。 好啊，咁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首作品啦，都喺母亲节咧，好啱听嘅一首作品啊，嚟自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啦。咁希望你妈咪开心啦，啊，普天下嘅母亲都母亲节快乐啦。 仲有咧，仲有我姨啊，我姨啊，冼芳欣都系一个好正能量嘅人嚟嘅。 好啊好啊，咁 我姨叫做冼芳欣。 好啊， 好送埋俾佢， 一齐生日快乐啦，开开心心啦，好嘛吓， 好， 拜拜， 母亲节快乐， 拜拜， 拜拜。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其实我自己咧都几中意食汉堡扒噶。咁啊，汉堡扒咧有一间出名嘅食店咧，佢就一行近 佢嘅鋪頭咧，其實都已經咧係好香，因為逢親咧煎啊、炸呢啲鋪頭咧，佢最叻一樣嘢就係咩咧？佢將嗰個抽氣扇咧，即係用煙機懟去條街嗰度咁樣，你老遠都聞到嗰陣味， 覺都係吸引。 係啊，好多鋪頭都興係咁啊，譬如啲咖啡店咧， 咁梗係啦， 即係你老遠就聞到嗰陣咖啡除， 你個心咧就好想去幫襯佢。 好老實，即係咖啡因呢一樣嘢，你會有引頭噶嘛？你只要吹咗呢个咖啡风出嚟，你就会系、好似可以饮多杯咖啡、啊。今日好似有 quota， 即系意思系咁咯。 系咯，嗰啲薯条嗰啲都系啦。 系啦，每样嘢 系啊， 系啊， 嗰啲系好吸引嘅、啊、炸嗰啲。 一吹嗰阵味就知道嗰、那个，即系譬如羊肉打边炉嗰阵味咧。 系啊，系啦、啊， 羊肉打边炉嗰阵味，你明明知道一打完嗰个羊肉边炉咧，你就会成身都系好臭啊，好浸嗰阵味。 但你都愿意翁个头入去噶喎、 啊，味道真系好有记忆噶。 我觉得咧，由细到大，我觉得最难忍系咩咧？就系当你喺架小巴或者巴士上面闻到人哋攞住薯条同埋汉堡包嘅味道， 哦、 哇！佢焗住喺嗰架车入面嘅味道咧。好 不过呢依家冇咁大阵味啊，我觉得薯条汉堡包我都唔知喎、啊、配方问题啩。 係咩我又冇、啊、我都唔知喎、啊。 我印象之中呢依家就真係冇细个咁大阵味囉、啊。即係你细个如果你lunch 嘅时候有一个同学食嗰个薯条汉堡包啦。 嗯。 咁你就个个都会过攞嚟食啦， 系啊， 因为好香啊嘛，你好似难以抗拒嘅香味咁样。 而家咧 系咪大个咗啊？冇、咁想食啊？啲 唔应该唔 该， 我都中意食噶，其实系啊，我都中意食噶。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听嗰啲喺空中服务嘅朋友喺度讲啦，咁佢哋就话喺飞机上面咧，佢哋最怕一样嘢就系其中有一位乘客，只有一位乘客嗌过嗰啲即食嘅面嘅话咧，特别系嗰啲碗啊杯啊嗰啲嘅话咧。跟住佢哋就會好忙，因為好多人舉手同埋好多人揾佢哋就要求都係 order 過，跟住係咁樣攞水啊，淥落去啊咁樣。 因為你焗住喺同一個空間咧， 係你焗住聞啊，可能機師都想食嘅，跟住聞到嗰陣味， 你自己都想食， 唔出奇唔出奇。 係啦，咁啊，今日想講呢個咧就係漢堡扒。漢堡扒咧，其實如果拎佢燒嘅話咧，其實都係好香嘅。你諗下，即係攞嗰啲面前牛肉整，自己就叉咗嗰個漢堡扒出嚟啦，然後你放喺個網上面燒嘅話咧，哇！嗰陣味咧真係不得了啊，係香到咧佢嗰啲油啊，或者佢嗰啲肉啊，嗰種嘅散發出嚟嘅香味好吸引人嘅。咁如果你話其中一間咧係都幾出名嘅，咁佢就一個 set 咧通常都有三味嘅食法嘅。咁第一個咧，咁佢哋個主旨就係喺漢堡扒上面咧，就第一個食法就係一塊漢堡扒，你可以要原汁原味咁食。 嗯 咁佢哋嘅食法咧，就通常都係送飯食啦，咁啊原汁原味。第一塊咧就咁食嘅。咁佢呢一個盡情，我覺得都幾好嘅。咁你食完第一塊啦，咁一般人嚟講就可能會覺得我都已經開始飽啊。咁有啲人真係可能飽咗添。咁但係如果你話嗰啲食得大件啲嘅男士咁食想食多啲嘅，咁你第一塊漢堡扒可以原汁原味食。第二塊嘅漢堡扒咧，你可以咧就加第二種嘅調味料去到食啦。咁啊就加呢一個嘅柚子醋。柚子醋啊真係幾香喎！諗落去嘅時候，你發覺。想到其实两种嘅味道系几 match 嘅，因为柚子咧佢嗰种酸酸甜甜同埋醋嗰种感觉咧，同呢一个汉堡扒摆埋上嚟嘅时候就可以去除咗嗰个汉堡扒嘅油腻嘅感觉，咁啊几 match 啦。好啦，咁你仲有一个咧嘅食法咧，我又觉得睇落嘅时候都有唔错，咁就系呢个汉堡扒上面咧，咁放喺个饭上面嘅，跟住个汉堡扒上面再放多一粒咧就鸡蛋。雞蛋，咁然後你要食嘅時候咧，就將個蛋黃就整爛佢，咁然後就撈埋一齊咁樣食嘅。咁我覺得呢幾個漢堡呢幾個漢堡扒嘅食法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幾好參照一下，可以咧就諗一諗自己，譬如自己整啊。如果你自己都好叻整呢啲免治牛肉嘅漢堡扒嘅，其實都可以試下調配出咧就係唔同嘅配方，咁自己揾一個啱自己食嘅漢堡扒食法啦。 係，我自己都。 我的享樂時代。 不好意思啊 ，Vicky， 系我手多揿咗个 掣， 你自己都乜嘢啊？你 冇啊，因为我都想讲话，我自己都平时咧都有整汉堡扒，即系自己调嘅。咁我觉得呢一个玩法咧系几开心嘅，即系无论好唔好食都好咧，系一个过程。 你烧定焗啊？汉堡扒中意？ 中意煎啊，我自己煎，系自己煎， 好多油。 系系嘅，咁留翻佢之后再用咯。 越煎越惊嘅啲油， 唔会嘅，可以之后炒翻菜都 OK 嘅，但系唔好重用咁多次啦，系啦，一两次都 OK 嘅。咁啊，讲翻享乐时代啦，今日享乐时代同大家讲乜嘢咧？咁话说咧，就系前嗰几个礼拜，就不断好多雨水啦，系咪？ 系。 咁咧喺上网嘅时候咧，都有见到有好多话喺唔同嘅地上面咧。都见到有啲姑姑生咗出嚟， 哦，系， 我哋公婆度都有啊， 系 啦，我自己屋企上面咧，啲植物咧都好多，即系喺啲盆栽上面咧就生咗好多姑姑出嚟啦。咁，但系呢啲姑姑咧，其实点样可以令到冇咁多呢啲嘅菌类走出嚟咧？咁首先我哋要知道咧，原来好多我哋嘅泥土啊，我哋种植嘅泥土里面咧有好多嘅木屑，咁而呢啲嘅木屑咧。就是好常见喺一啲嘅泥土上面常见之余咧，但系佢就唔容易吸水， 系 系啦，咁所以当我哋去用到譬如呢啲咁湿度咁高嘅时候啊，甚至乎啲雨系咁淋嘅时候啊，再加埋啲天气咧，可能系比较热咧，就好容易生菌啦。咁，生咗啲菌咧，就好容易有一啲小嘅蘑菇出嚟。咁，而特别最常见咧，就系有一啲白色嘅蘑菇啦。咁，佢就称之为白鬼散嘅，系啦，好似白遮咁样。 我都有影过相。 系啦，咁有一啲咧就是黄色嘅，好大嚿嘅。 呢啲菇系咪全部有毒噶？ 系啊，千祈唔好食。 都有噶嘛，系咪？ 系啦，千祈唔好 食。我唔敢话全部， 系 啦。 唔系，但系大家就尽量都唔好 啦， 因为你唔知佢咩嚟。 我有一次咧行狮子山，咁嗰排都系啱落完雨，咁我就行狮子山嘅时候，我见到一组菇咧，挨喺嗰个山边嗰度。是真系深蓝色嘅， 哦， 即 系蓝色，可能影相就几好睇，系嘛？即系 影相 又 系啦。其 实离远 见，我嗰阵时因为拍嘢嘛，咁我叫侧边嗰啲人一齐咯，喂，望下蓝色嘅菇啊！因为我喺香港，我都第一次见蓝色嘅菇， 系 啦。咁我唔知系咪即系我有揾过佢嗰个典故定系点样啦？咁蓝色嘅菇咧，我冇见到又话喺香港见过啦。咁但我反而喺咩？我记得唔知系丹麦定挪威有一种咁样嘅菇嘅，系啦。咁啊，都系差唔多咁嘅样，几奇怪。你话啲菌一生出沤出嚟嘅时候咧，咁当然。呢啲咁嘅顏色一睇就知係有毒啦，掂都冇掂啊！ 無論咩顏色都好，喺街啊，就算係自己屋企嘅盆栽種出嚟，你唔好以為食得啊，唔得噶。同埋呢一啲嘅菇咧，喺一啲盆栽嚟講啊，無論係植花又好啦，定係一啲蔬菜都好，其實佢係隱形殺手嚟嘅。 哎呦！ 唔好意思，你呢个哎哟，我觉得好搞笑。咁所以咧，如果当你嘅植物里面啊吓，嗰个盆栽有呢啲菇咧，就记得要尽快铲走佢。 系， 如果唔系咧，其实佢系好容易咧会影响你个棵嘅花又好，你嘅蔬果都好。 真系要铲走佢，攞个铲铲走佢。 同埋佢， 因为我掂都唔敢掂啊。 喺我都系用铲系铲走佢嘅。 系， 因为咧你掂咧，你唔知佢有冇。毒啊， 系啦， 即系表面啊，有冇菌啊，同埋佢嗰啲咧，其实两三日咧佢自己谢，但系佢嘅生长能力、繁殖能力系好强，即系当你有一粒咧，好快就有其他粒，所以你一见到佢咧，就记得要快啲铲走佢，系啊，咁喺街嗰啲就唔好掂啦，如果自己屋企嗰啲咧，就唔该快啲铲走佢，如果你可以。俾啲通风位嘅时候咧，就尽量将嗰啲植物咧摆喺通风嘅位置。 攞风筒吹佢啦，佢最惊。 知道。 咁又唔系咁好嘛？